假的，就是哦。 没关系，我们重来好了，重新开始。好，要这样子 你不 吧， 要 对不 害我 对？ 再爆粗口哦，这家伙。 哎呦，没有，我先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个东西现在有没有出来。对，目前那个看一下它是离线状态。等一下，伤心呐、啊。好了，对，我其实是真的是想要那个哦，开始了，开始了，OK。好了，我们重新自我介绍一次。有 点非常生气，天哪！好啦，那个大家好，我是半瓶醋。然后今天呢，我自己开了一个实况台，想要聊电影。然后我找到木迷影评站吗？它主要的那木迷影评不木迷影评站的主编XXY， 嗨，大家好，我是 对， XXY。 来上我的这个实况台。对，那刚刚他自我介绍，其实我们没有实况到，所以现在请你再自我介绍一下。好，你的工作是什么？ 好，大家好，我是木迷影评主编 XXY。主编的工作其实因为这个就是要回来讲到我们木迷影评的宗旨成立的目标，其实并不是以经营网站的方式去做饭。经营媒体网站的方式去经营这个网站，所以其实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影评人的社群，然后将这个电影的看电影的态度或是一些看电影的不同的观点，然后推荐给喜欢看电影的人，然后让更多喜欢看电影来进我们的网站，然后看一些比较不会是那种就是受片商影响或是一些主流的怎么讲？主流的观点，受主流观点影响的一些文章就对了。所以其实这些文章其实并不是我们去支付薪水或是编辑费、稿费，然后给这些影评人写的文章。那其实这些文章都是爱看电影的人自动自发写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主编的工作其实就是去维持这个网站的秩序啊。或是说，我们固定把一些好的文章挑出来，然后到我们精华区，那留着以后会是一个资料库。所以我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眼睛吧，木迷影的眼睛，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比较好的文章，这样子。 然后都没有知心这样。 资薪什么？你什么资薪是什么意思？ 都没有资薪，就是你现在都没有收入的意思喽。 当然啦、啊，我们其实经营木迷网站的人都不是完全 full time 在做这件事情。对，一开始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念电影的啊，对，我自己是学工程的，所以看电影只是一个兴趣。那看电影兴趣以外，然后想说，哎，是不是应该要写写东西，然后保存下来那种当下的感觉，所以就开始写文章嘛。然后写出兴趣之后，其实就会想找地方发表啊。那一开始我最一开始发表的就是当时还有无名嘛，那时候就是在无名也是写了一些一阵子之后，然后才慢慢会 PO 到 PET 的 Movie 版，对啊，那才开始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木米的几位两位创办们，然后就是把我找去，然后我也是认同这样子当初他们成立的理念，那所以我才继续这样子做。对啊，没错。 已经多久了？ 你是说 这 当 种 主编 就 吗？ 是 我们一 当 开始 主 木米 编。 还没有网站呢、欸，一开始两个创办人就是悠悠跟 JB 嘛，他们两个人找我的时候，木米还是随随便便用一个 Google 的 Blogger 写出来的一个小网站，然后我就把我原本在无名的文章就是移过去。然后那时候无名已经关了，然后我自己也没有说，就是怎么讲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弄。然后匹克邦我也是当初一开始接触，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因为匹克邦真的 奇 很 怪， 复 你会 杂。 用无名，为什么？对 我 啊。 不知道因为我就是匹克邦，其实它的那个操作界面对我来说很复杂，然后那个怎么讲那个版面很难调整，然后很多广告，我觉得，所以其实我很难去很舒适的去用，一直都不习惯就对了。然后 我所以我其实经营部落那个皮克邦那部分其实还蛮消极的，就是如果有影评的话我才会 po， 然后如果是像我平常会写一些专栏或是一些探讨电影内部的一些故事的文章，其实就不会去特别再去 po 在皮克邦上面这样子。 嗯， 对啊， 其实我有同有某些方面我是有同感的啦，因为无名消失之前，无名其实一直还蛮算蛮好用的，我觉得它有一个，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很会用那个程式码的人，对，我其实会写文章，但是我其实不是很会用那种贴图啊，然后或者是对那个我其实搞不太清楚，虽然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学过排版，但是那个有其实不太一样啦，对，所以后来我在无名有找到一套方法，让它看起来好像还蛮算蛮干净，蛮整齐。对，然后可是移到皮克邦以后， 是无名吗？ 对啊，一开始在无名我有找到一个，因为他们不是有版型嘛，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找到一个我觉得还蛮喜欢的版型，然后就帮他弄嘛，弄一弄就弄了一个我其实我自己弄文章的概念是我希望我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对，所以我版面就是黑色，然后字就是比较就是白色，因为我其实很讨厌那个荧幕很亮。对，眼睛很痛，对，所以我就希望字就是黑底，然后白字这样就好了。对，所以 当初我也是这样想啦，对啊，所以其实我也是版面不想要用什么广告啊，然后一大堆有的没的，就是会干扰你在阅读网站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嗯，然后皮克邦过去的时候是觉得有点似是而非的，好像可以，可是总觉得那个字体还，我就觉得看起来不是很舒服。所以对对 对, 對皮克邦啦，皮克邦，所以现在对我一开始搬过去的时候，对， 是哦、喔，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哇，这个怎么好像意外透露我们自己的年龄？用无名、 我不太在乎、喔，我已经36岁了、 没有，因为无名那个时候其实关掉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一片哀嚎嘛，然后、 啊、他为什么要关掉？妈的嘞，靠北哦、喔， 什么东西露出口？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他还就是有一个功能是搬家到了， 对啊对对对， 华大电信还是哪里 搬家吗？不是，他应该是备份文章吧？ 不是备份文章，就是他就是好像就搬，好像是被哪一个东西收购，然后要我们就是搬到另外一个空间。对，然后那个空间我现在好像还有随意窝还是什么的 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还有什么一键搬家功能，按下去，然后马上搬到那边去这样子。然后那个界面就是也很奇怪啊。对， 我好像也是因为皮克邦有一键搬家功能，我才去那边的、欸。 啊，所以你现在有皮克邦？ 我一开始是去皮克邦啊，对啊。 啊， 但是我后来就是觉得那也没好用啊，对。 对，真的、就是， 所以我后来算是退而求其次了，因为其实皮克邦跟无名都是属于比较大众向的那个什么部落格的区域， 是啊是啊，比较多人看啊。 对，可是我后来真的只是为了没有啊，应该另外一方面也是跟工作有关啊，就是我主业不在那里，我写文章是为了自己的，所以我后来就选了巴哈姆特，对，巴哈姆特比较舒服 哦，比较属于电玩的。 跟电玩，对，虽然它是电玩，就是但是其实我原因不是因为那边是用电玩，而是只是纯粹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它的发文的那个它的那个工具链， 还是说他们的客群是主要是针对你？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那边我就是反正都没有人知道我，对，就是好了，不能这样讲，好像我很有名，其实我没有名啊。对啊，我其实一直 没有名， 都只是一个业余的。对啊， 线上现在也只有5个人在看啊，对不对？ 没有啦，我觉得我好像最勤奋在写文章或者是在发表这些意见的时候，好像都是在其实已经超过10年前了，就是大概是我大概念书的时候是最有空的，然后那个时候比较， 我 那时候还蛮勤奋的、那时候真的是挺勤奋的。我一个礼拜就来一篇了、然后我还要去，就是还要去做广播节目啊。然后 你有去做广播节目？ 对啊，因为念书的时候，我本来的就是想要，我一开始去念传播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做广播节目 啊。 对，但是做到大三的时候就美梦成真了，然后我就开始问自己说：“哎、那我这样出去，我能够活得下去吗？”因为做广播其实不是对，不是一个对，好像会很辛苦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 其实广播这件事情其实还 因为我以前就是念书的时候也是开广播，然后就会幻想自己，哎，是不是也可以当个 DJ 这样子。 DJ 当 DJ 一点都没有难度啊，人人都能当 DJ 啊。但是问题 是 在于你能不能靠这营生而已。 对啊，我就很好奇啊。其实那个时候就会很好奇说，哎，当一个 DJ 大概一个月多少钱啊什么的。 啊， 知道吗？ 应该是，其实我不知道哎、欸。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但是其实你可以很容易就进去，但是进去做了那个东西，你会发现其实那个你有机会给你做，但是你没有钱了。对，你可能只是两三千块这样一次而已，你没有名你就没什么钱了、啊。对，我后来认识一些配音员，有在自己做节目，他们其实也要自己，等于是自己提案了、啊。对，但是自己提案还要保证自己那个东西要自己拉广告、啊，就是那个时段你要自己能够拉得到广告。 哦， 对，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啊。对， 是哦，嗯、 对啊， 没有啊，因为其实自己我也对那种产业不太了解，对吧、啊？ 不过其实，嗯，对，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对，真的广播真的已经，你看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做类似广播的事情，对， 是没错啦。 那以前 是 需要，以前你很需要一个地方，然后有装置可以给你做这种事情啊，对啊。但是现在每个人在家里面都已经，你想要做自己电台，其实对啊，你想要做自己的电台，其实一点都不难，真的。 了解。 All right。好了，这是聊到两个人的电影，什么？ 哎呀， 如何开始写影评的啊？是这样子。 如何开始写影评？哎、欸，其实一开始我也其实觉得很简单哎、欸，就是电影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哎，写影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说啊，这个电影的导演是谁，然后他之前拍过什么电影，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一大堆有没的。 嗯哼，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写，但是你会写不深啊。 嗯， 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看电影然后写影评这件事情是要有累积的啦。你要写的话，你至少要触类旁通，写了很多相关的东西，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看这部电影以外，你应该还要具备哪些背景知识。所以其实那是一步一步累积上来的， 嗯， 对吧？ 对，没错。 要不然一开始我记得我第一篇影评是写。歼灭十三区吧， 哦， 你知道那一部吗？ 我知道啊，那些你写的那个应该是重拍版的《歼灭十三区》。 对对对对对， 不是约翰卡本特那一部， 哦、 对 不 对？ 不是是那个劳恩斯费许鹏跟那个伊森霍克嘛、 嗯哦，那部好看、哦。 对， 我没 看好 看 啊，好看啊，但是问题是，你知道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常态，就是一开始大家看电影的心态一定都是、嗯、啊。看完之后的感想就是好看跟不好看两种， 对， 对，所以其实你写出来的东西你要怎么评？我问你怎么评嘛？就是这部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真是没有白费我的200块。然后 没有，一开始都是这样子啊，一开始都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我高二吧，但是我写的很，我觉得我自己当时也是有点半故意，就是反正。啊，老师他什么在一个写作课里面写叫你写一篇作文，然后就就是就是随便什么都可以，然后就说我就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我就说哦，这部电影很好看，因为那个人长得很帅，就是非常简单就这样写的， 没错啊，没错 啊。但是一开始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你喜欢，但是你没有去练习，所以你并不清楚你要如何去形容说你为什么喜欢，你讨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讨厌。那个要一直不断的哦，那个反复去思量说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开始慢慢知道说那个东西到底 是为什么你觉得不好看。当然后来有去上有正好我还是有去修一门课、啊、所以修那门课他有教一些如何对如何辨别，对，他有讲到一些理论呢、 啊、 对、 欸、那我就很好奇啊，那半瓶醋之前是、嗯、你是说你是学大船？ 对，写大船的， 就是OK，所以大船是在念哪些东西？其实我不了解。 大船、啊，大船很杂、啊，大船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有啊。对，我念 大船的 新闻学 的全名是什么？ 广播，就大众传播主修嘛。对。 哦，那真的、哦，那难道没有就是比较细？就是 当然有啊，越后面就会有很细的东西，但我们大众传播就真的是非常。就是很笼统啊，就是我、 哦真的哦、 学的新闻学、大众传播理论，然后或者是学那个叫什么广播，对广播，然后排版，不 报纸编辑，就每个都有一堂课，然后都然后这堂课就蜻蜓点水的告诉你是要怎么做这样子， 就连平面也都有， 平面也有啊，但是就是我好像还有修过 Photoshop 什么，但是那个对， 我哦真的哦， 对，但是这个当时就是超级不用功，对，因为你那你不喜欢你就不会去做那个、啊，对、啊， 是哦， 对啊，然后好像对，然后我。但说起来，我其实也蛮半路出家。 没有，那 我觉得 那我就很好奇啦、啊。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大传、 哦？好，这个哇，要挖到这么深的，好，要挖到这么深哦。 没有，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 可以啊，我无所谓啊。Okay, 对，我坦荡坦荡荡，对， 坦荡荡吗？ 对，我好。这要从国中开始讲起，我天、啊， 哎、欸，这有点远了。 因为我有一段有大概有五六年的人生，我是被迫的，我不是，对，不是自己可以去改变的。对，我国中的时候就是不太喜欢念书，对，而且非常我那时候超级讨厌那个什么，他们暑休啊，暑期的时候他们不是都喜欢说，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我都已经要放暑假了，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去念书？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高 暑期辅导 了，对，就是美其名是暑期辅导，它就是补习啊，就强制补习嘛。然后当放学以后，你还是要去补习班，所以我那时候就超堵拦这个东西的，就是而且那时候我很喜欢打电动， 是 我好喜欢那个东西哦、喔。然后正好是快打旋风二的年代吧，对，所以我放学，所以我放学我就会去看啊，就因为没有钱，没有零用钱，没有零用钱，你只能去看，对，然后就看我就是会去看他们在打那个东西。 你是说去电玩那种电动玩具？ 对对对对，电玩小卖店嘛，就是、 哦、那个时候超级 就在那边那个阿雷古阿雷古，对，啪啪啪啪 啪, 啪，然后哎、欸，然后就在看他们打，我也爽啊，对啊，就是那种感觉很舒服啊。 哦， 然后可是你知道，爸妈就非常的忧心，对，就觉得这个孩子也会变不良少年。 是， 对，正好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家其实是就是有是教是信教会的，就是。对，算是基督教的家庭了。 啊哈， 对，然后爸妈就打听到说，哇，有一间寄宿学校，就是可以进去陶冶性情，就是然后在深山里头，对，就是没有，就是远离那个世间的那个俗物的那个干扰，知道 吗？啊，真的吗？那我们现在要不要线上就马上推荐线上的家长，这样让自己的小孩去？ 我其实 你大声的念出来，你那间学校叫什么名字？ 那间哦、喔，那间叫做三育基督学院。 哇塞，我完全沒 你不知道对不对？在南投，在日月潭。对， 那真的是很陶冶身心。 那个地方养出两个歌手哎、欸，那个动力火车 是吗？哦，动力火车就是 动力火车就是从那边来的。对， 是你学长吗？ 对，然后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同学后来变成那个变成一个那个 hip hop 团体，叫什么？铁竹堂 吗？铁竹堂， 铁竹堂其中有一个人也是从，就是我同学，对， 该不会是那个念法文的那个吧？ 不是念法文的那个，没有，因为那个学校就是几乎就是大概有八成都是原住民， uh-huh. 然后其中有一位那个从后面面线头，对，然后 然后戴墨镜， 戴着墨镜，然后在后面， 说什么我的兄弟那个吗？ 讲到这个就好笑，他其实平常打扮不是那个样子，他平常很就是平常是一个那个什么好学生、 啊、真的吗？ 就是对，就是梳的干干净净。 其实他那个， 就是他学校里面梳的干干净净，就是出来以后被人家说可能要造型，就变得莫名其妙，就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不要跟我讲说他的那个面线头是假发 、好像那个时候是真的流出来的，我蛮不在啦。我后来我应该要问他一下。 所以你现在跟他还很熟吗？ 还是会联络啊？對 哦，真的、哦， 他们已经。其实上早解散了、啊、所以他现在也不是艺人身份了，对啊，就没有什么压力。 我真的觉得铁壮很可惜，就 一片歌手。 其实我觉得他如果现在出来，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啊。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太保守了， 就是要一段时间。 真的、哦、好，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就是邀请铁柱他。 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空。好了。 OK，OK，okay, okay, 好， 继续说下去。 深山学校，反正 去深山学校，可是那个深山学校有一个大问题，他是没学历的、喔。对 啊，什么？ 他是没有学历，他不被承认。 哦，因为教会学校， 对，教会学校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我就在那边念了五年。我大概初二的时候进去念吧， 嗯哼， 然后就念到高中毕业。 OK， 然后对，可是我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就是不能够出去嘛，就是他就是大概一个礼拜才能够，没有，他两个礼拜才能够出去一次， 那只能听广播。 对， 我就知道。 然后或者是我就是去泡那个图书馆。对， 我还以为你要去泡汤。 泡汤没有，那边没有汤。对。 因为不是没有汤，南投哎、欸，怎么会没有？ 南投没有汤啊！你这个地理真烂，你知道吗？明明就没有，南投没有汤。 好， 南投 没 有， 没有，没有，没有。 南投没有火山哈、哦，那个所以是不会有温泉的。对 ，OK。 好，反正就好，我想要做广播嘛，然后就去，可是又没学历，你不可能去考，对，你不可能去考联考，对，所以就只好去寻找说我到底哪边有这个地方啊，然后台北有一间学校，现在叫做台北基督学院吧，现在叫台北基督学院，那时候叫基督 关渡那个吗？ 对对对，然后他们有四个系，其中一个是大众传播主修，然后我就、 okay. 欸、义无反顾的就上台北，然后就只有那一间，对，所以我就 什么意思？只有那一间？ 没有，当时的资讯不流通啦，其实 是 我其实也不清楚到底有什么选项，但就是只知道说好像有这一间可以去念，然后我就去了，对，我就去报，对，然后报就差点没上，但是还是上了，对，然后那就好啦，就是有人要教，那我就学啊，对、 okay. 我其实就不会特别的那个想要离开或什么的，对啊、 uh-huh. 那所以后来就一路念上来这样。 对，就一路念上，而且念到 一半。所以他那个是高中吗？还是 啊？ 他那个是学院。 我后来去就学院啊，算是大学了，算大学。 所以他出来是会有学历的。 好像台湾也没有，就是但是国外 是国外好像有，可以去国外修硕士、 啊。 对，学分 不，你那间学校念完之后是会有拿到学士学位？没有。 这个好像没有，我觉得没有台湾的台湾就是还是不承认。对 啊，真的、哦。 最近好像承认了啦，最近承认了。对， 总之半瓶醋的， 反正我就是体制外的啦、 那 個。我一直我的学习方向一直都是体制外的。 了解。 对，但是我其实不会。 Okay. 其实现在我看到那个什么很多同辈的人，我其实不会特别的说后悔还是什么的。对， 欸、但是还是没有讲到说为什么想要念大传啊？ 就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做广播啊，所以那边有大众传播可以念啊。 了解。 对啊，那念书以前学校比较闷啊，对，然后想说哦，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要说，对，然后就哎，有大念大众传播好像可以帮助我讲出心里面想要说的话，对，对啊，对啊，嗯哼， 了解， 就是这样。哎，我们会怎么扯到这边来？在聊自己的那个啊，聊自己的人生是吧？对啊，对啊 ，OK。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就对了。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喜欢电影了。我大概是啊，对，你第一部是什么？你为什么喜欢看电影？ 你说我为什么喜欢看电影？ 对啊，你的第一部启蒙。 其实我第一部，你是说我第一部进电影院吗？ 就你突然间开始觉得电影很好看，然后觉得 我 要那个。 其实我以前你说为什么喜欢看电影哦、喔？ 对啊，对 对。 因为家里其实不会喜欢看连续剧或是那些有的没的电视、欸， 嗯哼， 就是我爸妈他们在家里看电影，几乎都是转到电影台，然后在65到70之间那边转来转去， 65到75，然后有那个 HBO 嘛，然后那个卫视西片嘛，是吧？啊， 对， 好莱坞电影台是吧？ 都是没有什么在看，然后那时候还蛮多人看港片的吧？什么我同学都会讲什么。什么什么陈定南那些吗？哎、欸，不是 陈定南，不是 不是陈定南， 哪有陈定南？ 古惑仔那叫什么啦？ 陈浩南，陈浩南 对吧？陈定南是那个 陈定南是 宜 兰 县 县长啊，就不开冷气的办公的那个人，然后后来就英年早逝。对， 所以我太白痴了，所以、okay. 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看洋片嘛。然后那时候我爸很喜欢看战争片。 哦、 然后造就了我现在也是很喜欢看战争 片。对对对，因为XXY 写的文章里面充满着这个军武的那个，哇，如数家珍啊，就是哇，那个抢救人员大兵里面那个人举起来那一瞬间拿的是什么枪？对， 对啊，所以其实、对，然后而且这个更夸张的是，我觉得我爸比我是更军武狂啊，就是， 所以你爸是个军武狂， 我哎、欸，我觉得是哎、欸，他 所以你家有 BB 弹枪什么的吗？ 啊，没有没有，这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爸以前很喜欢做那些战斗机的模型，或是一些什么军武的模型就对了。 嗯， 然后他除了喜欢看战争片，然后他也会收集那种、嗯、就是以前那种经典的老片那种战争的、 嗯、 一套这样、嗯，然后甚至是会去订那些军武的杂志这样。对，所以其实小时候就一直看这些有了没，然后长大、啊 嗯， 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欸，好像战争电影有好有坏， 嗯， 然后就会开始看动作片， 嗯， 然后动作片到时候，然后就一开始那什么史蒂芬席格啊，那时候也是看人觉得很爽啊，嗯、然后诶、欸、还有谁？史蒂芬 席格应该是魔鬼战将吧。 对对，那个时候《魔鬼战将》开始、啊， 厨就是很悍的厨师嘛，是吧？ 哎，对，哎，对对对，很悍的厨师、 哎。这些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嗨，那个，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我相信半明处应该也很了解。然后、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第一滴血那时候啊， 兰波， 哎，兰波。然后还有那时候，那个时候阿诺也演了一堆什么魔鬼，那个、 嗯、对对，魔鬼开头的，魔鬼开头， 魔鬼系列，对对，就一堆嘛。嗯、所以其实后来我会看到，哎，好像都大同小异，就很麻木。 嗯。 然后就会开始看一些其他的、啊，就是比如说， 嗯， 什么，那个叫什么？ 嗯， 一些画面为主的啦。 嗯嗯嗯， 对对对， 画面为主是什么意思？静物 是 吧？ 对，就是比较画面，比较是经营画面的。 嗯，你喜欢看比较安静的，就是 timing 比较慢的电影。 不是不是，是 timing 比较快的，然后走那种。华丽风的那种，所以才会开始喜欢上柴导的电影。 柴导哪个柴？ 柴克史奈德。 查克许奈德。對對對，你说三百壮士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像他那个时候第一部，我觉得我开始会去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是从那个《万恶城市》开始。 Sin City。 对对对对， 罗伯罗利格兹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会觉得说，哇塞，这个电影也可以这样搞，然后开始找这种类似这种电影，所以 就是开始自动自发的那个什么，要去找电影看是。 对， 是从新世纪 开始， 从这个那叫什么黑所以万恶城市开始。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万恶城市影响还蛮多的，就是会开始看美国漫画，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我在家里也不看。日本动漫，你现在跟我讲七龙珠哪个角色我都不知道。对，然后美国漫画才会去了解，然后这种我们叫斜点电影嘛，扣子，对，这种类型的电影才会去找，所以昆汀才开始会接触，然后 Robert Rodriguez 也会接触，然后柴克就是因为他导的第一部是《活人生吃》嘛， 嗯。 然后那时候《活人生吃》刚出来，哇塞！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没满18吧，然后 里面没满18去看这一部是不行。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偷偷去了一家小小电影院，然后跟我们同学，然后去看，哇塞！那个时候看完之后 应该是会被吓到的，对， 整个吓到啊！然后就觉得说，哇塞，怎么会有这种电影？然后一开始就是我都不看恐怖片的、哦，那也不算恐怖片啊，就是这种。惊悚的这样，然后怎么还是可以拍的这么的吸引？ 对，所以，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哦，继续也会找僵尸的题材的电影，对吧、啊？所以其实启发了还蛮多后续的看电影的方向啊。 OK， 对啊， 所以你是从《万恶城市》跟 哎，这里有人留言说，这里有人留言说《万恶城市》 好看，二有点崩坏。可是二我就没看了，这是问题，就是在于、 这个二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二真的拖太久了， 真的拖太久。然后那个时候中间我记得好像传言就是说谁要演，中间还是说什么强尼戴普要演， 强尼戴普要演也不会奇怪啊，对， 就 那你看第一集有多少人演呢、欸？对不对？ 第一集那时候就 布鲁斯威利在里面只参了一个小咖而已，不是特别的那个、 啊， 就是大致群戏啊。所以你说强尼戴普会演，我也不会意外，而且强尼戴普其实也之前也 他本来就很适合演这种诡异的 角色，不是他之前也演过劳勃罗里格兹的片啊，那个什么《Once Upon in Mexico》，对， 那个叫做《杀手不留恋》啊， 英雄不回头啊，对， 是 他的那 杀手不留恋 那是三部曲，那是好好来可以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劳勃罗里格兹这个，我还蛮喜欢他的，对他很有趣啊。 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去拍《小鬼大间谍》。 哦，没有啊，《小鬼大间谍》 是没钱吃饭的吧？ 没有，他试图要开拓另外一个那个，没有。我觉得好莱坞很多导演到最后都会这个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后来都有孩子。 啊，也是。 对，你看法兰克·米勒也是啊，对，一开始是疯狂麦斯啊，可是他竟然还有《快乐脚》这种片。 什么法兰克米勒啦，是乔治米勒。 哦、乔治米勒， 法兰克米勒是万恶城市的原作，好吗？ 啊，对不起。哎、 欸，法兰克米勒是、 哦、 是 乔治米勒， 算美国漫画教父。 我口误，我口误了。对 ，I'm sorry, I'm sorry. OK, OK. 好啦，我的情况哦、喔欸，我跟你讲，我的情况，我比你大概早个十。对，真的差不多要比你早十年。真的 哇塞！ 真的让我进去看电影，这真的让我，因为我其实我小时候家里面是做那个 LD 出租的 啊， 你知道 LD 是什么东西吗？ 哦、我知道 LD 啊，很大一片啊， 就是很巨大的 CD， 对, 对，然后还要有那个字幕卡夹， 对对对，字夹，然后就是在台湾90年代初期经济起飞之时，就是台湾人比较有钱了、啊，就是影音享受影音的那个什么需求就变高了，然后就开始有这种 LD 进来。就它比 VHS 还要画质还要好，对，然后而且还都进来的时候比院线片都还没有，院线片还会剪呢、啊，会剪片嘛， 对 对，然后那个还会隔一段时间审查，或者隔一年才出啊，然后 LD 可能当时就进来，然后就找人配的字夹，你可能就比很多电影院都还要早看到那部片这样。 哦，哎、欸，其实你这样的经历还跟昆汀还蛮像的。 嗯，应该算是吧。但昆汀是做录影带店，然后那个对。 对啊，他是做录影，小时候做录影带店嘛，然后看了很多那种港片，所以其实他的电影院还蛮多那种。嗯、 对，他有，他还蛮有那种味道， 那种邵氏的风味啊。 嗯， 对啊。 我的情况，对我当时 还是你都看邵氏。 我邵其实邵氏我是到我年纪大一点，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我才。我想说我要研究那一块东西，我想要去。 所以那时候你在 LD 店都看哪些东西 ？LD 店哦， 对啊， 《星际大战》就帝国大反、哦、帝国大反击嘛，《帝国大反击》我从小就是看到大，然后还有《魔鬼终结者》，其实那是那应该是十八禁的片，但是大概十几岁就十岁左右的已经在看这个片。 哎、欸，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分级耶，那时候进电影院， 可是那部片其实有分级啊，只是就是很不严格执行。 就 但是那个片真的 意外透露， 以小孩来讲，那个什么尺度真的太宽，非常可怕。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你知道阿诺不是有一部就是后来的《Total Recall》吗？ 对， 那叫、 哦、对那部我小时候看的是做噩梦哦、喔。他那个最后有一段是被丢到火星外面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眼睛 天哪，然后那个时候我永远都记得，因为我们家那时候电器行，然后就摆在一台大概40寸的那个后投影的电视机。摆在橱窗，摆在橱窗对着那个什么外面，就是播东西，然后就播那个什么《魔鬼总动员》，然后他最后就被吸到火星外面，然后他那个音响就有那个阿努的喘气声，哇靠，我真的是吓坏了，你知道吗？哇， 对对对对，我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我爸妈偷偷带我们去电影院看， 哇，这个对小孩来讲真的是很恐怖， 欸、你有经历过那种就是去电影院，然后还要站起来唱国歌那 個？哦，有、哦、而且唱国歌这件事情、哦，我还非常清楚记得我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第一部进电影院看的电影是什么？ 啊、你的是什么？ 那部叫做《好小子》 哦，真的吗？ 对， 这么老、啊， 对 对, 對，严正国、左孝虎还有那个， 我记得我有印象啦。我有印象，第一部是看《阿甘正传》。 哇，那跟我差很多了，因为我 对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幼稚园大班的，从进去就是被带进去看嘛，就是那是因为那是一个很罕有的体验，对，就是当时可能进电影院的机 会很稀有啦， 哦、很稀有，因为小孩子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机会是不大的 哦，真的， 所以小时候去看电影的次数是数得出来，所以我都数得出来什么时候看了什么。对，好小子，接下来就是桃太郎。桃太郎接下来是好像是警察故事吧？ 桃太郎是台湾的 、啊，台湾的、啊，那就是那桃太郎基本上，对对对，桃太郎是超日本的那一部。 对 对, 對，这个就意外透露了，就是我刚刚说的，我都没有在看中文的。 没有、啊，因为以前看电影，他们不会去电影院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个，但是我自己那个时候没有在分中国跟那个。 那时候没有再分国片跟美片的啦。那时候国，其实那时候国片还有一席之地哦、喔，真的。我还记得小 时候 看《 悲情》啊， 小时候是可以边先看《悲情城市》，然后接下来看《教父》。对，就是，而且我，因为我先不要讲，我觉得这两部片其实后来那个氛围还蛮接近的。对，都在讲、 啊、 家族啊，都在讲那个兄弟啊。然后 你说《悲情城市》跟《教父》？ 对啊，《悲情城市》我其实觉得《悲情城市》跟《教父》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哦，真的、哦。 而且他们也牵涉到帮派啊。对啊，所以 好， 对、啊、 这个 对、啊、只是后来就是后面有一个他们放了那个228事件进来而已。 可是《悲情城市》至少没有放马头啊。 什么意思？ 他不就砍了一只马的头吗？ 哦，那当然啦、啊，那个不可能那样子。但是那个《悲影城市》里面还是有凶杀啊，对啊。 啊，了解了。 对啊，那他们那个他处理凶杀那个，因为他镜头比较狼，所以比较远镜头，所以看起来有一种异样的冷酷，你知道吗？ 了解。 对，好啦，就是哎、欸，然后我后来这个是年小时候的那个启蒙，真的想要去看电影，其实是高中的时候去自己去被朋友拉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ID4》。星际终结者、 哦、星际终结者， 我坦白说，我在看星际终结者之前，我对电影就是没有很大的爱好，对、 uh-huh. 那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不是说很特别喜欢，但是我进去以后，我的人生就改变了，对，因为我当时是被大荧幕给那个什么被压垮了，对，然后我觉得有些电影就是应该还是要进去看。 嗯哼， 对，然后音乐，因为 ID4 的音乐很好听，对，我其实因为我以前是学，从小是有学受过一些音乐的教育的，所以我对那个东西印象是非常深刻， 哦、 对，所以我出来以后就去找原声带了，从此以后就变成就只听配乐了，对，就没有，就以前没有什么特别的音乐爱好，对，然后从那部电影之后我就开始听原声带。 哇塞！你说，所以 ID4 对你来说是第一部花钱，就是自己花钱， 算是自己进去花钱看，看完了以后决定我以后要看电影。 哇塞！这部1996年哎、欸， 1996年那一年，他后来还有另外一部电影也是给我很大影响。 那、啊、 第二部叫《绝地任务》 哦，《The Rock》哦，《 The Rock》 太经典了，这太经典了。 对，《The Rock》我没有进电影院看。我这也是一个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情。 嗯、 我只是经过，我住台中， 啊哈， 对，然后那时候我经过台中的音响街，就是电子街，然后他们有在卖音响，然后音响里面就在播那个《The Rock》，然后正好就演到一段戏、嗯，就是他们有一场戏是他们那个特遣队潜进去、 哦， 然后从厕所里面从浴室里面起来，有没有？然后 对， 然 后 那个敌人他就已经从上面下来这样子。然后两边互相叫嚣嘛，叫嚣完以后，那个什么，有一个人走火，其他人就开枪，然后那个什么，所有的特遣就死在里面。然后这时候音乐就起来， 这个算是爆雷吗？ 都已经20几年了，还爆什么雷啊？对啊， 没有啊，就是 啊， 没关系，好， 对，然后 这个， 反正当时看完了，哇，那个我还印象深刻啊，因为我没有看这部片，然后我只是。经过而已，我稍微停下来看一下，然后我竟然全身起鸡皮疙瘩，就是，所以麦克贝很厉害啊！麦克贝他只是可以让你不太认识这些人，然后用那个很煽情的音乐，然后很特别的构图，很夸张的构图运镜、 啊， 让你哇突然间觉得这件事情怎么那么悲壮、啊。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巅峰了吧？我觉得麦克贝拍《绝地任务》， 《绝地任务》是他巅峰啊！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是他。 嗯、 我觉得很多导演都有类似的情况啊， 这是他代表过了吧。 年轻的时候啊、 嗯， 他们会就是拿到一个机会，然后他们会不顾一切的把所有那个他自己想要做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全部丢进去。对、 嗯嗯， 对，这个不管是台湾的导演或者是国外的导演，都是有这种情况，因为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啊。 这个我认同。 然后，所以你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那个什么人家给你机会，你会把握住，然后拼了命的要去。展现说我办得到，我办得到。然后那一部又，麦克贝他当时又遇到了一个好制片，对，当时是那个谁，唐辛普森跟那个另外一个叫什么杰瑞布瑞克海默啊，就是他们两个人合作、那個 嗯。没错啊，他们最后面好像还有纪念他吧？ 因为唐辛普森在世之时，唐辛普森后来过世，唐辛普森在世之时，他们的电影其实是既有血有肉啊，就是他其实又有动作， 然后其实那个什么故事又被抓的还不错，然后 他过去是不是有那个、啊、Top Gun 嘛？ 对 Top Gun 啊， 然后 三五啊， 比佛利三超级战警。 对，然后对 The Rock，、嗯、你说 The Rock 之后唐吉姆森过世了。 对对对，然后他 因为接下来后来的那个什么 我很清楚 全民公敌其实也 是,、就 是、也是有这个味道，对 啊，全民公敌， 全民公敌那时候也 还是杰瑞布克尔凯莫的那个 的东西啊， 嗯哼嗯哼， uh-huh.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什么东尼斯考特的就维持的还不错，就是他的东西是一直以来都哇就是很爆米花，可是他的故事其实是很剧本还是都写得很好 哦， uh-huh. 对， 其实可是就对啊，去世了。 對，他去世很难，我很难过、欸，真的。 对啊，雷迪斯考特不是还很伤心？ 雷迪斯考特，我觉得一直到今年都还是伤心啊。 他 我记得我好像有聊过这件事情啊，就是 啊，真的吗？ 我大概说过啊，就是《绝地救援》这部片， 嗯哼， 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感受得到雷迪斯考特在说什么。 啊，真的吗？怎么说？ 虽然他其实好像是一部幽默的电影，但是我每次看，我就是觉得。他很伤心，雷迪斯考特很伤心。他有一段戏是 吗？ 他有一段戏是麦特好像是因为他哦，是要从他前面那一部开始说了，《天地王者》 哦，你说埃及《 天地王者》那一段那一部片，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在讲他跟他弟弟两、 uh-huh. 个人会一直有观念相左什么，但是其实是互相在关心的。 Uh-huh. 对，所以可能雷迪斯考特是摩西，然后东尼斯考特就是那个法老，对，他们其实还是互相关心，他们会有争执或者什么，但是他们其实后来已经概念已经不太一样，他们不像科恩兄弟那样是会一起工作的人，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对，但是后来他就是他在《天地王者》最后就是放了一段字说，哦，那个什么，这部片我献给。我的弟弟东尼斯考特， 对对，他有后面有 对对对， 有一个字幕。 你仔细看这部片，也是兄弟的故事啊，对啊，所以其实他真的是在纪念他弟弟。 哦，对对对，我记得半瓶树有在我们牧民有写过这篇文章。 对啊、然后对绝地救援，我虽然没写文章了 啊，你说哪一个？ 我绝地救援就没有写文章，但是我写绝地救援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感慨，你知道吗？就是他在天地王者的时候，他的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人可以跟他吵嘴。到绝地救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坐在火星 的、 的那个什么荒野。 这倒是有， 对， 这倒是你这样解释，真的还蛮有这种味道。 当麦特戴蒙最后他有一段戏是那个什么传给那个谁，那个太空船的船长了，那个女生跟他讲，就是在交代他的后事，因为他真的觉得没希望。 嗯哼， 对，那一段我真的觉得我好想哭哦，因为我觉得那一部其实，雷迪斯考特其实他把他自己放进去里面。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啊，这一部就是麦特戴蒙他自己一个人留在火星上面，他告诉我自己说，但他一直打起精神说，我不要死在这里，我还有要做的事情， 嗯， 对，所以他一直很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情，可是他其实不能够藏的，他其实藏不住他的寂寞啊，对，然后对啊，然后因为我一直很喜欢《银翼杀手》嘛，对，其实《 银 翼 杀 手》 嗯。 银翼杀手就是他1982年的片，你知道他为什么当时会接银翼杀手吗？ 啊， 因为他有一个，因为他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哥哥也是过世 的。你说雷迪斯考特的哥哥？ 我忘记是哥哥还是弟弟，就是他在1982年的，1980年还1981年左右，他的兄弟过世、 啊， 要不然他本来不会想要接银翼杀手那部片的，因为他其实本来对银翼杀手这个剧本是没有兴趣的。但他为什么要接、 哦哦？ 你知道吗？因为他其实是想要问自己说：生命是什么？ 银翼杀手说真的，其实我没有看过啦。就是我知道一直大家都知道说这部电影。 觉得你如果喜欢《欢乐城市》的话，你要去看《银翼杀手》真的。这个不是我在讲，这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银翼杀手》 因为很多人都推荐我去看这部电影，然后说是 Cold 电影的始祖啊。是这样讲 始祖吗？ 算是邪典电影的始祖啊。 邪典它不是邪典电影。 我不知道欸。因为其实像这种片子齁，就是你在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评价不高，但是它后续引发的效应其实是很多的。 嗯、 就是它、 我不知道 它启发后来 它其实影响到非常多人。 啊、对对对，所以、這個、所以其实。 这个我还 其实他 嗯嘿，你说 啊、不好意思，對對對，其实他的概念是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是实验性的东西，然后能够让更多人去做更多的想法，然后做更多的电影创作。所以其实这种的 电影其实可以去找出来很多东西去谈、欸，我觉得，对吧？ 其实我 你 其 可以讲 实 讲看，就是《银翼杀手》对你有什么影响 影 吗？ 响哦，其实《银翼杀手》我真的是，我陪伴了我的人生，你知道吗？其实我好，我96年那个时候，我开始想要看电影之后，我就是到处去找电影来看嘛。我那个时候还 OK， 蛮勤奋的，对，我一天就是反正有钱我就去看电影，然后去租录影带来看这样。然后《银翼杀手》在那个时候我就看过，但是我跟你讲，16岁的人看《银翼杀手》真的是不行啊，就是这部电影其实不是没有人生历练的人去看啊，你会觉得你看不懂他在干什么。 了解。 对，但是因为后来就是一直研究电影嘛，就是念大学以后就是再把它拿来看，那感觉不一样。对， 很多电影几乎都 就是 真的，小时候 你 看， 拥 然 有 后 人生历练之后，你再看，哇，完全是另外一种 真 感 的 觉。 会差很多。 对，然后我后来在毕业过后2年，哇，那个社会人士的过程变成社会人士，然后我有朋友过世，然后这个时候我 是。 再看那部片。我天啊！我真的觉得这部片实在太可怕了，就是它变成我一辈子那个什么最重要的一部电影。对，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它其实在讲人生，它 所以 在 半 讲 瓶 人 醋 生。 的那个怎么讲？的背后灵其实就是那个《银翼杀 没 手》，对 有 不对？ 我反正我跟人家聊电影啊，或者是写文章，有的时候就会总那个那部电影总是会一直出现在我，就是很多画面总是会出现在我眼前。然后我都提到我自己不好意思，是吧？ 是 对， 哦， 就是 这部电影是1982年上的嘛？ 1982年上 哇，真的还蛮好奇，那个时候哈里·逊·福特多几 的。 岁？ 哈里逊·福特那时候就已经是30快40了。对， 哈里， 其实 我 我 现 觉 在 得哈 查 里 到 逊， 的资料 我现在觉 是， 得哈里逊·福特的表演啊，这一部是他所有电影里面表演的最好， 哦，真的吗？ 真的，因为他其实不是，他是一个好演员啊。那哈里 是。 逊·福特是一个好演员，但是我其实有跟人家聊过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演员， 怎么 就是 说？ 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他不会全身心投入那个角色，知道吗？他就是一 啊， 个很油腔滑调的人， 你是说这个有点像是那个 他 开麦 永远 拉 都， 基本讲的吗？ 他永远大概就是只会用大概3成力、5成力在演戏，然后因为他用3成力、5成力演戏就已经可以应付了，所以。对，所以常常都就是都不需要那个，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表演得很浮，有的时候甚至都有一点那个什么，有一点卡通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就是很适合演那个印第安纳琼斯啊。对，然后可是《银翼杀手》这一部啊， 是 问题就 他 是 全 在 心 于 投入吗？ 他不是全身心投，他其实有点被迫。对，因为当时的故事是他已经演完了那个爆米花电影，他在爆米花电影里面是巨星。然后他就想要演一部那种比较艺术的片，就是比较严肃的电影。然后所以就找他，因为不然本来《银翼杀手》的一开始的人选是达斯汀·霍夫曼，很奇怪 真的 哦， 哦， 很奇妙。 他们俩长得还蛮像的啊。 我一点都不像，因为后来这个就是后来有那个雷利·斯考特想要把电影局限那个什么去探讨人生、生命到底是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议题就是，算了，你不会爆雷了，爆了，对你爆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着受这样，因为这样子就要讲到一点剧情，你知道？ 不会啦，就是其实，其实这 嗯 样看起来，我现在看到哈里·逊·福特他那个时候接的电影其实蛮多的。他一开始就是演《 他一开 星际大 始， 战》那个韩索罗一直开始嘛， 对， 然后到《银翼杀手》是1982。 银 他 翼 一九 杀 八一的时候 手， 是，啊，1980的时候他演的第二部的《星际大战》嘛，《帝国大反 对，《 击 帝国大反击 》，然后隔 》，一 年 九八 在 一啊，一九 一 八 九 一， 八一是《法柜骑兵》，对，所以 对， 再下一部是《银翼杀手 银翼杀手没有，因为他那时候 加 真的 上， 没有，他那时候真的是接的很多了，是不是？ 然后他隔年又拍了 没有， 那个《绝地大反攻》嘛，所以其实他是夹在很 对， 多。 他夹在里面，但是《银翼杀手》是一部。哈里逊·福特一直都很不愿意承认说他有演过的片， 啊？怎么会？ 因为啊， 怎么会？ 因为 对 拍《 啊， 银翼杀手》的过程其实非常凄惨的， 就是他、 欸、等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影片会变成卧虎藏龙？ 因为我本来也想要聊卧虎藏龙的，对啊，因为我《银翼杀手》是放影片就放了一段而已啊。 可是他，你刚刚那个是他的预告片吗？嗯、 对，预告片。对我没有特别，我没有抓太多影片来啊。对，好好好，这怎么那么在意这个啊？真是的， 没有啊，就是觉得好像怎么图文不相符？ 哎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现在你们这么在意这件事情， okay. 没有没有，就。不好意思，那个主编的那个主编的职业病， 因为哎呀，我要继续讲《银翼杀手》的故事吗？ 没有啊，其实你可以讲讲看说，所以 我可以讲一些当时的秘辛啊。对，因为 你是因为《银翼杀手》这部电影启发你，还是说雷利·斯考特的风格启发你，还是说类似这种、这种邪典电影的？ 写点电影吗？ 对啊， 我喜欢《银翼》，其实是可能本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科幻。 哦，你喜欢科幻片？ 我既然从小是看《帝国大反击》长大，我对于这种那种会飞的东西啊，或者进入太空啊，或者机器人，其实我都有一种热爱。对，可是《银翼杀手》给我一种感觉是它 不是典型的科幻片啊。 它其实开创了一种典型的科幻片。就在他之前的科幻其实是比较明亮的，或者是不就是冒险类型的东西，对。但是 其实看、看这种，我看这个影片的那个风格啊，就感觉有点像是我看那个什么《Dark City》还是什么 《银翼杀手》啊，其实就是先有《银翼杀手》这个类型， 才 有我们现在看到《Dark City》这种东西。之前他算是我不能还能够确定他算不是第一个啦，就是他是第一个把科幻跟黑色挤在一块，至少我到目前为止，在之前我们比较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对对，因为 之前黑色电影可能类似《唐人街》啊，然后或者是那个《邮差总是按240》那种，就是那种1920年代的那种侦探片。对，然后呢，对，然后那种侦探片其实是基本上就是黑色电影的那个什么的规则，就是他是通常男主角都是一个小人物，然后要对抗巨大的体制，对， 对， 然后他后来就是发现他是没有办法，他是无力的，对，然后《银翼杀手》其实就是，就法国那边其实给了一个的研究者，其实给他一个那个名字叫做 Film， 就是 Future Noir 啊、uh-huh. 未来 Future 未来，然后 Noir 是黑色的意思，对，就是、 oh, 对 oh, 未来的黑色电影。 了解， 对，然后他其实把背景摆到以后，但是他其实、他的背景其实是2019年嘛，对，就是未来、对对对，会飞有会飞的东西，就是会飞的飞行器啊，然后有那个巨大的建筑物啊，飞来这个，然后有很时尚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机器人什么的。可是问题是他提到了一个设定是，很多人还是在骑脚踏车 啊。真的、哦， 对，这是一个， 是说在电影， 这是他在设计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虽然科技昌明，然后很多人就是方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方便，平民们还是在坐，还是开着很破的车，然后在底层生活，然后只有有钱人才会开着那个会飞的车，然后在那个金字塔般的那个高层里面，然后过着那种养忧储尊的那个生活。 哇，这个感觉好像后续很多科幻电影的蓝本都是 这样，它影响到太多东西了， 啊、 就是就是甚它里面的设定是，甚至这些穷人们，对那些穷人们，甚至就是可能他们连手臂都不是他的，他受了伤，就是可能只能用机器去把它接起来， 哇， 他 这个 或者是把自己的眼珠给卖掉，然后、 就是、我光听这个设定就有点像是那个啦，《Total Recall》啊。 Total Recall 的作者原作者就是《银翼杀手》的作者啊， 这 完全一模一样、啊。《 银翼杀手》的原作者是就是菲利普·迪克嘛，然后他后来的就是还有《全面启动》嘛，然后全面、 啊 不是全面启动，对不起， 不是 Total Recall 拦截记忆嘛， 拦截记忆嘛，因为我真的把全部这件事情把它全部翻了， 因为头头嘛， 头、啊、头好啦，那个魔鬼总动员，魔鬼总动员、 就是， 接下来就是关键报告、啊，那都是他写的、啊，那都是他的原著小说、啊 哦。是是是是， 對對對， 你是说他的小说原著吗？ 对，他的小说原著，但是都通常被改，会被就是几乎被改到，因为他的小说其实基本上都是中篇短篇，对，所以其实很好发挥、 哦， 但是他的概念其实很 很特别啦， 很新颖就对了。 对，但最近也有他的，哦、他最近 那个高堡奇人嘛， 对，高堡奇人也是他的。 对，哦，想起来了。 对，你可以感觉到，你可以感觉到他的东西。对，星际扫描也是他的。 哦，那哦那對對對那部真的是我看了也是很难受啊。 他的作品的特色就是现实与虚幻。 对， 他常常就是在问自己说，我现在活的人到底是什么？ 所以， 然后《银翼杀手》里面也特别在讲这件事情，像。他的那个设定就是哦，一开始就很多 Android 就是那种机器人。哦、oh, ，By the way，、嗯、我告诉你，那个我们现在的手机啊 ，Android 这个的字啊，基本上就是从《银翼杀手》里面来的。 对， 对，它里面的机器人叫做 Nexus， 就是连锁系列，对吧 ？Nexus 啊， 对，然后连锁系列，然后到六号的时候，就是已经很厉害了，就是无所不能， 就是 跟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就是人认不出来。嗯、对。然后，但是他就是比人还要强壮。然后，可是要如何分辨呢？他们就是要用一种那个什么 Voicon， 就是他要问他一些那种心理学的问题。 是。 然后，然后侦测看他的眼球那个什么收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复制人们，他们大概就只有四五年的那个年限而已。 啊哈。 所以在问的时候，他们会有就是会借由这些问答，可以去推测出来他们到底是不是人。对。 啊哈。 对，然后。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男主角，就是哈里逊福特演的这个角色，然后他是追杀他就是追击这些复制人的那种警探，然后发生的就是已经发生了有一群复制人就是杀了人逃到那个城市里面，他要去抓他们。那他在里面就有遇到一个女生，就是他们跟他讲说，哦，这个 Nexus 6很连锁六号很厉害啊，然后。你要去就是去他们的那个公司里面去看一下，就是有一个连锁六号，然后你去看一下这样，然后进去里面，他一进去就遇到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就跟他斗嘴，大嘴狗，你知道，就看不起这个人，对，一进去然后就挑衅他，就是说 是， 那个什么，你就是问他就很尖锐的问他说，你有没有在那个什么追那个复制人的时候，就是抓错过人，有没有失败过？ 啊哈， 对，然后那个什么，然后哈里逊福特说没有，但是那个就反正他们在吵嘴的时候呢， 是， 他们的那个老板呢、啊、就进来说，哦，那个什么，我很仰慕你啊，然后这是我的秘书，然后那个你可以对我的秘书，然后对他测试一下， 啊哈， 然后哈里逊福特问他为什么，然后说、博士就是不置可否，就说你就当做是迁就我吧。 然后 对，就你就是他意思是说要他对人做那个什么测试，对人做、 啊、 对这个女生做测试、 啊， 然后测了很久之后，然后那个女的走了，然后男生就、啊、哈里逊福特就问那个老板说他是复制人对不对？ 啊、 然后那个男的就我说哇你讲得很好，对，但是那个什么你多久才发现？我说这个真的是过了很久才发现。说为什么要这么过这么久才发现？他说他看起来怎么会这么像人？问很多问题他都可以那个像人一般的回答。然后他说就是老板就跟他讲说，我们给他一种特殊的体验。 啊， 我们给他记忆。就是我把他植入记忆，就是 you talking about memory。他就是在讲说我，这个复制人一直都不知道自己不是真的人。他一直都有一个小时候，他有那个从小到大所有的那个回忆，他把灌到他的脑袋里面，就跟那个《魔鬼总动员》的是一样的， 就一样啊，一模一样啊。 对，那个是同一个概念，他是同一个概念。 是啊， 对，但是不同，你看同一个概念，然后不同人导，然后就不一样的故事。 还有那个什么啊，我记得阿诺不是有演过一部？ 对啊，就是《魔鬼总动员》啊， 不是魔鬼总动员， 魔鬼复制人 啊，对，就是用那个眼睛去录脑的那个。 对啊， 那部其实 没有那一部就那一部其实到后来其实是类似的概念，但是已经只讲一半了，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好好说故事了。 对啊，就是好像那一部想要走动作片，也不是想要走那种科幻，嗯、 没有因为叫阿诺来演， 的也没 有已经 有 问题啊。对 啊，你是说阿诺不会演戏吗？ 现在其实比较会演戏了、 啊。啊，那个半瓶醋在这边郑重宣布，阿诺不会演戏。 他现在比以前会演戏。我真的觉得， 真的吗？你是说他最近， 尤其是那个最新的《魔鬼终结者》，他是里面唯一会演戏的。 听说，他最近不是有演一部那个， 里面他是最会演戏的。 他最近不是有演一部那个跟一个女生，然后演那个女，他女儿是僵尸。 我看过啊，但是那部 叫什么啊？ 我的僵尸女儿啊，其实那部很烂， 我看过、 啊。真的吗？ 嗯，很可惜啊。 很可惜吗？那听说他在里面演技也不错。 他演技是不错啊。 哦、真的吗？ 因为那个是符合他的形象的、啊，对啊。 还是说因为没有当州长，所以外物比较少。 没有，就是、其实是因为他的形象，然后他年纪老了，就自然而然就他有就长智慧，我觉得。对， 你说 那一部其实是在讲说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但是一个强壮的父亲，他当他的女儿那个，这、就是他抵不过的事情啊。对，这个一开始故事设定就设定的非常好啊。对， 了解。 对，但是。那个剧本最后其实 end 得很烂了、啊，然后我觉得对没有办法，我觉得他很可惜啊，对。 了解。 哦、 哎呀， 我要继续回到讲《银翼杀手》。 哇塞，你怎么好？ 没有 沒關 係，因为他在里面有一个最，他在里面有一个让我觉得最感慨的地方， 是 因为那个女的后来知道，就是他算是隐隐约约觉得。 他知道他是 他隐隐约约觉得说可能自己有问题，就可能又不是人、 啊， 但是他不愿意、 哦、你说人造人自己知道说自己是人 造，对，但是他 deny， 他就是不要，他否认，所以他跑去、 哦、 有一场戏是他跑去哈里逊福特的家里面， 了解， 他、嗯、这是一个还蛮那个，就他为什么要去，他干嘛去找他证明呢？因为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他还是去找他，就是说，这还拿着一张照片，然后就是跟他说。嗯，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照片，跟我妈妈那个合照的照片啊，就是试图在这样子证明说自己真的是一个人 啊哈。 然后哈里 你说那个女的吗？ 对，那个女的。然后那个女， uh-huh. 然后那个哈里逊福特当时就是他其实不是是一个烂人啊，就是不是很会交际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喝醉了。 Uh-huh. 他说：“嗯，对啊，说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跟你哥哥，然后那个啥，这个在隐秘的地方，然后那个哥你哥哥把鸡鸡掏给你看。” 什么时候？这有点超展开。 这个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讲出他从来没有跟人家讲的事情 啊？是那 就 是 比如你有你的秘密，对不对？但是我讲出来， 啊、 你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可是他为什么会知道說？ 那这就证明说他不是人啊，因为他的记忆有人知道啊，是有人植进去的啊。他已经看过他的， 哦、 他看过他的 file 了。 哦、他已经看过那个， 知道这件事情， 植进去的东西。 对，他讲完这句话以后，那女的话说不出来，然后眼泪就慢慢流下来，然后男主角就发现自己讲错话了。 那是因为 他就叹了一口气说：“好，这是 bad joke， 就是我在开玩笑，这是一个很烂的笑话，你不是复制人，回家吧。” 嗯。 可是有什么用？你这件事情就是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人，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当你活了三十年，结果发现这些全部都是假的， 南柯一梦啊！ 对啊，就是一个很，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所以他当时把那个气氛铺排的很好，然后整段，然后到最后，那个哈里逊福特其实也在怀疑，就是 我觉得 他就开始怀疑说他活着到底活在世界上到底要干嘛？就因为他看到，因为他在抓那些人的时候，其实他看到那些人，他其实不是很喜欢抓那些人，那些人很可怜的。所以很强壮，然后被他打得快要，就是哈里逊福特其实追他们是追得很辛苦，就是每次那个那些人都比较强壮，然后打他，然后哈里逊福特都打不太赢。然后可是那些女生，那些那个复制人其实目的并没有要杀他，所以就是搏斗完一番以后就逃走，然后哈里逊福特就追上去把他们开枪把他们打死。可是那一段的故事其实看起来很悲惨，就是他们就是拼了命的要求生，有一种那种抓，有一种你在虐待小狗的那种感觉。 哦， 对，他是受了重伤，他还是一直拼了命的想要活下去，可是他必须杀掉他。 了解， 对，所以这整部片的那个氛围是哇，对他对生命的厌恶，他对人生其实不晓得该要怎么办，你知道吗？ 嗯哼， 而且其实雷利史考特在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暗示， 是 哈里逊福特他在电影里面他会做梦，然后他梦的时候会梦到一只独角兽。 哦，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海报上面都会有一只独角兽折纸。 这其实是最近呢、啊，最近的那个蓝光里面才有这个东西。 他的对啊，我因为就是 他以前没有了，以前没这个东西，因为最近这个东西终于，因为当时电影出来以后太悬，没人看得懂， 就是因为这个独角兽吗？ 不是，因为当时他那个什么很多很多场景是暗示的，就没有讲清楚。然后当年的人、 啊、 他们那个脑袋其实转不太过来，你知道，雷利·斯考特的电影一直都这样。他其实常常有透露很多东西，但是他又不讲清楚，或者是就是他也不会不旁边不会有人去讲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可能会摆一个画面告诉你那是什么，可是很多人不会去想啊，对 对， 然后整部电影其实一直有一个他很讨厌的那个助手，都几乎不做事情，你知道吗？然后看起来好像是要扯他后腿，然后每次办案的时候，他都不做事，就在旁边折那个纸。然后折那个纸，然后就放在那边这样。然后可是都每次他折纸放在那边，放在地上或者放在桌上的时候都有特写。然后哈里逊福特也不晓得那是干嘛，但是其实整部电影其实就是那个人其实是知道所有的事情，他知道所有的秘密，他把线索折好然后放在那边，其实他想要提醒人家。对，然后这部电影的最后就是哈里逊福特已经觉得他不要，他后来跟那个女生谈了恋爱，他想要带着他逃走。 啊哈。 带着他逃走，然后那个最后一幕就是他走出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女生的脚踢到一个东西倒在地上，然后哈里逊福特去看，那是一张折纸，然后那是一张独角兽的折纸， 所以他知道。 然后那一段画面几乎他都没讲话，哈里逊福特里面的眼神就是他从疑惑到有点肯定，然后到下定决心，然后转身，然后那个门关起来，然后那个什么，接下来电影就结束了，字幕就升上来。 啊哈。 那你那一段其实就是暗示说哈里逊福特应该也不是人 哦， 他其实他们所有的人其实应该都不是，对， 所以今天其实那个半平富就是爆雷爆光光 啊，这部电影其实 会看的会去看啦， 会看的 会 去 看， 会看 的 对、 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不是悬疑片，这部电影其实你要去感受的就是那个气。他那个场景啊，还有那种寂寞、啊，对， 对啊，就是，对，我觉得这真的是看电影看久了才会有那种感觉啦。 嗯哼， 这你说这部是你什么时候看的？ 就是我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都看了它。 不，我说第一次， 第一次看哦，第一次看大概十七八岁吧。 那我相信你那个时候一定看不懂， 一定看不懂啊！我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就是在房间里面都不开灯啊？很奇怪，就是。因为雷利斯考特的打光方法其实都走自然光，你知道吗？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外面的那个光，然后就那个什么从那个百叶窗透进来打在那个脸上。然后可是台湾人在家里面就不这样子啊！我想他为什么不开灯？ 听说百叶窗这个构图好像影响后来很多电影哈。 其实雷利斯考特他就是应该是他带进来的啦，他是英国人嘛，所以但是他拍《异形》的时候就是开始展现说他利用灯光，然后制造气氛。 有这么悬啊？ 对，你可以回去看《异形》的那个啊，《异形》其实里面那些灯光啊、场景啊，它的那个做法，其实有的时候是不一定是合剧情逻辑的。对，但是它就是为了让你觉得恐怖，然后那个什么，它的光线看起来就是高逆光啊、高反差啊，然后或者是用闪动的那个，甚至用雷射光，然后就是让你觉得让你制造你的心里面的恐惧。这大概五六零年代的电影比较不会做这种东西，大家以前五六零年代的电影比较像是舞台剧，就干干净净的嘛。 对 对， 这倒是，就是人的走位啊，然后取景的方式都是比较以那种舞台表演为主， 比较平啊，比较中景啊。对 对对对对。 然后真的是到八九零年代才开始出现这种哇，就是镜头那个什么哦，很夸张的角度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后来。一直到那个技术进步以后，都还会摇镜嘛？对啊，对啊，你看到 摇晃镜头吗？ 不是摇，就是它会移动镜头啊。对，一直以前是定着的啊，对啊，一直到后来就是会摇，可以移动嘛。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还玩一镜到底啊，这样。 我觉得 你看今年的奥斯卡就是这样子 啊， 就是一镜到底，已经变成一种那个，对啊。 不知道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说，一镜到底真的还蛮酷的。但是后来还蛮多人就是这样滥用了，我觉得。 其实以前一镜到底其实有，一镜到底其实可以讲好多。 是啊，没关系，我们把 一镜到底， 我把事情拉回来好了。 啊，好了好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以后我们可以以后再开主题。来，我们今天那个什么，来，我今天我要把主题摆到你身上啊。对 对, 對，一直有预告说你要讲什么啊，对不对？ 啊，有吗？ 有啊。那个，你不是跟我讲说你要提那个什么看电影态度这件事情吗？ 哦，对，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 嗯哼，来吧，来吧，来，这个现在换XXY来开始讲。 为什么是？没有啊，因为我其实觉得，你看，你看刚刚你讲了那么多，然后我刚刚也讲了很多我看电影的，我过去就是怎么从一开始什么东西启发你，然后到现在，你不觉得就是看一部电影其实不是只是？进场买票， 买票进场，然后看完，然后结束就没了嘛。 对啊，没 错。对啊，因为其实很多电影，其实你为什么会觉得好看或是难看，那是因为你背后不了解他的故事，或是说他应该看的重点摆错，或是说你抱了什么样的期待，哎，结果进去不是你想要的东西，你会觉得说他很烂。 嗯嗯， 对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会说啊，看电影之前要做功课。对，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啦，对吧？ 我其实不太 prefer 那个什么看电影之前要做功课这件事情。 没有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功课，大家可能就是啊，可能就是大家以前考试写功课，然后太习惯，就觉得说做功课这件事情是很麻烦，或是会很伤脑筋的事情。 好像也不能够这样说，不 prefer， 糟糕。 好啊，那我就问一个很直接的，就是说。看电影，比如说你最近有想看哪一部？现在院线的， 可能就好啊，就我们可能就看麦克贝那一部吧，十三。不过应该已经要下档，对。 你说十三小好，没关系。OK， 那看十三小时之前，你为什么会想要看？ 因为麦克贝啊，对啊。 对，那是因为你知道这个， 因为我知道这个作者。对这个哦，对你讲到这个做功课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应该好啦。这一点我倒是认同的，就是你在看电影之前， 啊、 你要知道你要去看的电影是的作者是谁， 至少是谁拍的。 对对对，那个风格是什么？不然的话，你真的很容易就会被骗了。对， 应该是说容易被 你 被一些文宣啊 进电影院看动作片，结果你去选的都昆汀塔伦提诺的电影，那就是不是正确的做法，你一定会非常失望。 因为像当初我其实我当初看《恶棍特工》啊， 嗯， 然后我一直以为是因为那时候我对昆汀还不熟， 嗯哼， 然后那时候我只知道说哦，对我知道说这部是昆汀导的，但是我跟昆汀不熟， 嗯， 然后因为他题材是关于二战的嘛，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哦，你是因为二战的关系才去看那个恶棍特工， 然后那个时候他的那个题材很吸引我，就是啊，怎么会一群犹太人，然后去要去 hunting 这些纳粹？好像是把那个主位有点反过来了嘛，因为以前是纳粹去追杀犹太人。 嗯 嗯，对对对，然后这个题材还蛮吸引我，所以我才经常看。哎、欸，怎么感觉风格这么的不一样？ 嗯嗯，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是，如果事前你知道的话， 这个跟你的心态、欸、对。有关系。 对、嗯，那因为幸好当时是说我是进电影院看，然后觉得说好像不耐着性子看完，好像有点对不起我那200块，所以其实我就耐着性子看完，所以我后来推荐大家去看昆汀的电影的时候，都是说啊，你一定要有耐心，或是你要放下手边的工作，所有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去看。 对，因为昆汀的电影，它的特色是对白。对，所以他的电影可能讲个老半天，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一直坐在那边讲话。 没错， 对这个，如果你是十六七岁的人，就想他们什么时候要出去打人啊？对，就是这个，就是跟我以前在看那个《银翼杀手》的时候是一样的情况。会觉得剧情为什么一直展不开？感觉起来什么时候应该要打架什么的、啊，但是没有，但是不是他们电影就不是这样子的电影，你知道吗？ 对 对，这个是好。 其实后来我刚刚有说我喜欢看战争片嘛， 嗯， 然后我以前就是那个时候还有百事塔的年代的时候啊， 嗯， 就是很喜欢去看一些战争片，然后你知道战争片他们就百事塔会有一区叫做战争区， 嗯， 对，然后 但是这个但是他们的分类其实也是很笼统的、啊， 对， 所以 有时候就是乱挑，就挑到哎、欸、怎么奇怪都没有战争场景，比如说哈特战争这种电影。 对，但是他也是战争片啊。 对，但是他也是战争主题，但是就是你之前如果是以为哎，片这个片子叫做《哈特战争》，哎是哪场战争？我很好奇，所以我租来看，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我觉得做功课至少是有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说这部电影是走什么样的风格，然后 对，至少你想要看爆破，那你。就是要去找麦克贝，对， 是这样。 不会去找侯孝贤啊？怎么会呢？对不对？这个 哦，你是说想 我用最极端的例子嘛？对，我用最极端的例子啊。你想要去哦，你想要看侯孝贤拍的武侠片、 嗯， 那你就不要想说你会看到徐克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哦、没错，或是袁和平的东西。 对对 对, 對，没错。 或是最近想要看看《卧虎藏龙》，就不会去看《卧虎藏龙二》这样。 这个就是好、啊，就是这个大概，但是。 之前我朋友有跟我聊过，就是一般人其实不会去研究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在此要呼吁啊，应该要试着研究一下，因为这我没有叫你说你一定要搞清楚剧情大纲，或者是哇他在讲什么，或者是甚至你要先看完原著，这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你至少要起码知道说这个，就像你是挑唱片嘛，你大概也知道那个歌手他的歌风是什么。对， 没错啊， 就是， 没错啊， 对，就这样子而已。我只要求，我觉得只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有些人会矫枉过正啊。 对， 比如说像哦，好，比如我想想看哦，好像黄金罗盘哦， 嗯哼， 或黄金罗盘哦，这个跟这些黄金罗盘的 fans 聊聊黄金罗盘电影，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啊。你是说， 就假设，我只是假设。 等一下，黄金罗盘是。你是说那个北极熊的身上 有披黄？武装熊，有武装熊，然后那个什么各个，然后有丹尼尔克雷格嘛，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 不知道， 对， 我没看到那部啦，对啊， 那部电影啊， 尼可基曼吗？ 对，尼可基曼。好，这个就先暂且不提这个好了。就有的时候你会，他们会说书里面也有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部电影就是那个什么，你没有看懂这部电影就太浅了。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个电影里面没有讲。对，如果你看一部电影，然后是变成你还要再拿你看完一部电影，你没有懂剧情，结果你要去翻参考书的时候，那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它是失败的电影。 所以，对啦，这个现象，其实我举一个很强例子，就是台湾的那叫什么《赛德克·巴莱》啊。 怎么样？ 对啊，因为当初其实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啦。然后那个木米版很多人都在讨论，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我观察出来，就是说，因为其实魏德森在里面有讲到很多那个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嗯， 说他出草前不能、欸，就是夫妻间不能行房，你知道吗？ 嗯嗯嗯， 对，然后他里面有讲到说为什么那个女生是谁啊？温岚吗？ 嗯， 温岚就是他就是知道，他隐约知道说他的，就是隔天可能会要出草，就是雾社事件这样子，所以他在前一天晚上就是勾引他的先生，然后要上床，然后发现他先生拒绝他去行房这样子， 所以他就知道这样， 所以他知道，所以当时候没有人知道说为什么 他要有这场戏，是吧？ 对，然后对，然后为什么他这样子就马上知道是怎样，是 他在电影里面有电影的前面有提过这件事情， 但他没有提， 他没有提，那就没有，对，那就是错误的，就是这个。我最前一阵子看有一部，我也其实是有这种感觉，那一部叫什么？ 哪一个？ 哎，糟糕，人老了就是不太记得剧情。那一部叫什么啊？靠北啊，已经拍完了。那个，像大逃杀那部电影叫什么？糟糕，那个 大逃杀。 不是大逃杀，是西洋版大逃杀。 哦，你说《饥饿游戏》吗？《 饥饿游戏》对，《饥饿游戏》第一集。 对， 其实《饥饿游戏》第一集拍的不错。 嗯哼， 对。但是我有一幕，我其实就觉得不好。它里面有一场戏是，好，那个女主角她一开始说她要代替她妹妹，然后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所有人突然间举起三根手指头。 啊，对 对，然后。那是什么意思啊？我搞不清楚那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啊。然后他到最后没有人讲哎、欸。然后我后来就是他最后那个女生好像因为他有一个朋友死掉了， 对， 小女孩吧。然后他也是举起这个动作，然后人家也感同身受举，但那个动作是什么啊？我真的觉得他们必须要就是通常这是以前电影的规则，你必须要透露线索，即使是暗示也没关系。你要、 嗯， 但是你就一定要透露。 对， 就是你东西要有讲，要有讲那个才算有。你如果没讲，然后还这样子，你就是搞不清楚。如果你还要去看， 啊、 因此还要去看原著小说的话，这个做法就是不好的。 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欸，哎，就是像我刚刚说那个出草这件事情、嗯，如果你是原住民的话，你看这部电影就会很有感觉。 可是 我们不是原住民， 对啊。可是他的受众是什么人啊？这问题就出在这里。 对啊， 对啊， 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我觉得看小说看过 那些美国当就对啊，美国当地人难道就知道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就不能理解。 我是说书迷啊， 哦、 對，说不定书迷就 他就是变成为了书迷而拍的片嘛。那这个就只有对于那个一部分人才会知道的事情，这好像不太对啊。 对， 不知道哎、欸，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难界定，所以其实我觉得做功课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先确定好，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小说，然后就去看，对不对？你就我会觉得说没有不太有资格去批评这部电影，因为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 那如果你单就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单就电影来看，就说啊这个电影怎么样呈现的怎么样，呈现的不好，或是说他故事说话的方式，说故事的方式不太大众，或是说让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去批评，我觉得还比较言之有物啊。 嗯， 对啊， 我觉得如果你在颂扬这部电影，然后拿电影里面没有的东西来颂扬它，其实就，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因为改编电影很多、啊，所以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对， 这倒是真的、 哦、没有讲清楚、哦、为什么？因为书里面有写，可能里面没有演啊。对， 对啊，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就是就我观察看很多电影社群讨论、电影的人几乎犯了就是。 这个就是 你在 欣赏电影的时候，这个那个什么，这是一个盲点，对，这很多很多人会犯这个盲点，对。 所以其实我后来有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看电影其实就是放空。 对，就是你不要预设立场，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 像我当初很喜欢，就我刚刚有说我很喜欢柴导嘛，柴克斯奈德，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守护者，因为守护者我有看完。那个原著， 嗯， 对，然后我当初很在看电影之前就已经把原著看完，所以我很期待这部电影，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还蛮期待，然后进去看，那幸好他电影拍的还不错啦， 嗯 啊，但是其实就是有那么一小点失望落空，因为还蛮多东西没有被拍到， 嗯， 所以其实我后来会觉得说，就是看电影不要抱太。就是不要有那个预设立场， 预设立场，对， 不是抱太大的期望，就是预设立场、嗯。你希望他怎么拍，但是他最后拍出来不是你的想象， 其实 那你就会认定说他是烂片，但实际上他不是。 我跟你讲，这就是那个什么《星际大战》的导演他厉害的地方。 你是说你？ 因为你 说J.J.亚布拉罕吗？ 对，因为那个什么，他预设立场这件事情，你如果要看《星际大战》的续集，你很难没有预设立场。 对啊， 然后他还能够让拥有预设立场的人满意，对，哦、所以这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导演他这一次在成功的地方。但是虽然很多人去批判说啊，他没有真正的剧情，但是他的目的其实真的就是只是他没有要讲剧情。我真的觉得， 因为他是拍给 他的目的是要让你怀旧，然后而且你那个什么，让你看了以后不会不开心。 那去年还蛮多 这 种的啊，就是《星际大战》， 其实很多怀旧风的 人 是走这样，《星际大战》就是啊，《魔鬼终结者》也是啊， 《魔鬼终结者》对啊， 对，只是《魔鬼终结者》是执行失败的，对，但是， 哎、欸，其实我那天我那就是看的时候还蛮爽的， 没有，我也很爽啊，但是其实看完了，就是你平心而论，他对他的确没有很好，但是我其实是有私心的，因为我爱阿诺，对。我爱拉诺，所以我希望他，我当时是希望他能够票房会更好一点，这样才以后才能够再看到。对，但是看样子就是已经没有了。对， 哦， 对， 很可惜啦，很可惜。那你还会希望说他拍第六集吗？ 应该还是会吧。 真的吗？如果他拍第六集的话，你还会去看？ 还是会去看，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对阿诺就是。阿诺其实就是证明一个演员没有演技也没有关系，对他就是明星。 你这样讲好伤人、哦。 你去看他就是看他看明星，你喜欢这个人，你喜欢看他做任何事。 嗯哼， 对，有我一直都觉得那个什么继承他这个气继承他这个气质的啊，现在在好莱坞大概就是 The Rock 啊， 对，就是那个 是说 巨石强森， 巨石强森吗？ 对，因为。我觉得阿诺的形象就是憨厚、啊 嗯、 憨厚，他是一个善良憨厚的人，善良憨厚强壮的人，对。 可是巨石强森去年演的那个叫什么、啊？加州大地震吗？ 嗯， 你有看吗？ 我有看啊。 哎，你觉得呢？ 那是一部烂片啊，那是一部很烂的电影。 可是斗很大， 斗很大没有啊，那其实没什么好看的。你要看斗大，其实那个看那个也没什么特色。 那如果今天 跑掉啊，就没了。 那如果今天是阿诺来演这部电影，你觉得 这部还是不好看啊？对啊， 怎么说？哦，你是说整体电影 难看？对，因为这部电影难看不是跟演员没什么关系啊，因为 The Rock 啊，其实跟阿诺的条件其实我觉得很接近的、啊，但是的，差不多，就是而且 The Rock 有比阿诺更好的地方是他，阿诺其实不是，阿诺不会搞笑。阿诺他的搞笑是他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那才是他好笑的地方。对，可是 The Rock 不是哦，The Rock 是会表演好笑的哦。对，所以 会吗？ 对 ，The Rock， 你如果有看过他的那个 Be Cool， 你就知道他其实是会，他还蛮会自嘲的。 Be Cool， 你是说哪一部、啊？ 黑道 Be Cool 啊，就 B E 然后 C O O L Be Cool， 那个约翰屈服他，然后跟那个乌马舒曼，然后他们，就是他那是一部。在讲那个音乐产业的电影，对，然后 The Rock 在里面演一个保镖，就是他被人家骗，就是人家一直承诺说他给他出唱片，然后他就一直跟着那个人，然后平常因为他长得很壮，就是后面当那个保镖，但其实他是一个喜欢，他是很喜欢唱歌，然后他一直很想当演员，然后有一段戏就是他跑去约翰屈服堂那边，然后希望约翰屈服堂能够给他机会这样，然后他就自己演，他就自己。他就叫他表，他就说我要展现我的演技，然后就开始演。结果他一演是演那个 Mean Girl 里面的那个角色，他一个人演两个女生角色，然后讲就是你就看到就是他反差很好笑，他是一个壮汉，然后他就可是他演那个很娘的样子，然后一个人演两个女生，对，就是傻、啊，他演的不好啊，但是那一段就是很笨啊，大家看了都会很喜欢他。 OK。 只是他没有。 为什么我们讲到巨石强森？ 哦，先从阿诺聊了。只是 The Rock 没有，就是他已经没有阿诺那个时候的条件，就是他找不到好的剧本。 你说巨石强森吗？ 对，巨石强森一直找不到好的故事剧本，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单纲演一个很好的主角。 你对他会有所期待吗？ 哦，他有很好的，他曾经有很好的作品哦。 你觉得哪一部？ 有一部叫做《浴血丛林》，那部很好看，那部非常好看， 那部很棒， 那部根本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非常适合阿诺片，也非常适合 The Rock 的片。 那部我记得他出来的时候，广告就是主打说阿诺接班人啊。 对啊，因为那一段阿诺也有插花， 就 他进去， 而且还蛮好 笑的，一开始进去就遇到阿诺、啊，阿诺拍拍他肩膀，别放，然后就走掉了这样子。那一段那部片真的非就是哇，那个真的是哇，我真的觉得那部片那个什么，他后来没有再接到类似的故事是很可惜的事情。 很 就是那是最适合 他 的片。 那不是他第一次演吗？那不是他第一次演吗？ 没有没有，他其实已经他接过很多很多片了、啊。对，可是 The Rock 就是。这也是我觉得他可惜的地方，你知道吗？其实他，你有看《玩命关头五》吗？ 有。 对，《玩命关头五》其实他的那个气场其实是比冯迪索还要强的。 啊哈、 就是。对，但是他就是只能够当陪衬的人。 我不知道， 真的， 因为我认识这个演员其实是从那个《魔蝎大帝》开始吧。 对啊，《魔蝎大帝》就是因为他就是气场太强了，所以才让他去演《魔蝎大帝》啊。他一开始只是《神鬼传奇》里面的一个坏人而已。 他对，而且还是用 CG 做。对，然后后来决定，就是那是一个很失败的 CG 啊。 对， 然后只是后来因为他的气场强，所以才愿意让他就是当主角去演一部这部电影。对，而且那部电影的导演约翰米辽士其实是以前那个什么阿诺的那个《王者之剑》的导演啊。 对 对，所以《王者之剑》很好看啊。对，只是当时有很多80年代很厉害的导演到90年代有点适应不良，所以都没有电影可以拍、啊。对， 了解， 有很多像那个猎杀红色十月的导演啊，现在也不见了。 猎杀红色十月， 猎杀红色十月的导演叫做约翰麦迪南，然后后来还有终极战士， 对对对 对 对, 對， 然后那个对他当时拍他在80年代的时候他很厉害、欸、他而且他的电影几乎没有不好看的，可是他到90年代后半就是没有机会拍电影， 不知道、欸、 我觉得就是他们在90年代的那个关系当中适应不良了。 OK， 对啊，OK， 好吧，那就讲到这个什么看电影的态度嘛，是吧？ 对啊，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一直聊，对吧？今天是不是先聊到这边？ 好了，好了，好了，好像就聊到这边。对，那你还你还要继续陪我聊吗？还是 我都 OK 啊，我都 OK 啊， 这可以讲很久。那你看讲聊电影，妈聊不完的、啊。 是的，没错。 对， 现在是线上7个人观看。 七个人观看，不要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特别的宣传呢、 啊， 而且我们本来没有特别的话题， 啊、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特别、啊、好了，你如果想要吸引观众的话，可能就是要跟 没有啊，这边有人留言说、哦沙包 啊什么 The Rock 跟 Kevin Hunt 有一个新戏， 嗯，是喜剧， 我也不知道、啊， 对、啊、The Rock 演喜剧是不会有问题的、啊。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可惜的就是他一直接不到好戏。 浴血重生这部电影是喜剧吗？ 他喜剧啊， 他是算喜剧， 他是喜剧，他动作暴力喜剧啊。 我觉得他之前好像有演一部，就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人，然后他就是他在小镇生活，我不知道这部电影叫什么、啊。他在小镇生活长大，然后出去外面工作一阵子，回来之后发现他的小镇。的家园，然后被黑道控制。 哦，对啊，是他演的。那个是 那部是叫…… 我忘记了。但是那一部其实是改编，就是已经是旧片重拍。 哦、啊，《捍卫家园》对对对，《捍卫家园》 那一部片是旧片重拍，就是他 因为这部我其实没有看完。然后他中间有一段是发现说他以前很喜欢那个女生，然后在一个脱衣舞娘的地方打工还是什么。然后我是觉得说，好像这个人演戏好像还蛮有天赋，然后结果他后来就没有什么很亮眼的电影这样子。 哦、 对啊， 就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没有好戏，跟关系不好有关系。 他现在还有在打摔角吗？ 他偶尔会回去啊。 是吗？ 他在摔角界是天王巨星，就是已经辈分崇高了。对。 可是他现在还有在回去打吗？因为我看 会，但是他不会常常打，那就是因为就是会。因为其实职业摔角其实是有点像世间情的那种做法，就是他们会一直写剧本。 对，我知道那是假的， 对，那是假的、啊，那就是擂台上面的世间情啊。然后，可是他们的编剧很厉害了、啊，这一点。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没在看摔角啊，然后我知道那些东西是假的，那谁今天谁对谁，谁对谁，然后结果最后出来的冠军，那不是也都是编好的吗？ 没有，但是他们如果演得很精彩，你看的也是开心啊。其实跟看电影有跟看电影很像，跟看电影很像。 哦，所以你有在看？ 所以我有一阵子有看。但是因为我有一阵子我看完有反正一样啊，你有你支持的选手啊，然后我支持的选手后来那个过世了，我就不想看了。对 啊，谁啊？ 欸，讲你知道吗？ John Cena 吗？ 不是Cena 还活着啊。 哦，对齁，因为 John Cena 喜欢的角色叫做那个 Benoit， 谁啊？ Chris Benoit。 对， 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他们会编坏人跟好人，对。然后你反正你在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去，反正有点像是在看一场戏嘛，那你就看啊。然后如果他戏有高潮的话，你就会看得很开心啊。对，然后那个时候 Brainwash 的那个故事是他长得不太高，大概才180公分左右。然后可是因为那个职业摔角界就是一堆那种200公分的人。然后当时就是他算是一个中型体型的，然后那个什么，可是技巧很强，他是真的有技巧啦，但是人家还是当然是写剧本啊，就是他要让他写他就是我终于打到的时候他得到冠军了，可是就是有坏人就是有坏人想要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不爽他，然后他会就是会组成一个团体来，然后就是一直找他麻烦，甚至就是那个什么，可能跟他们连那个总经理都会跳下去演戏啊，就总经理会当场指定说今天你们就是四个打一个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四个打一个，然后那个打赢了那个什么，你就可以获得冠军腰带。然后结果那一场就是演，哇，他演得很辛苦，就被打得很痛苦，可是最后就逆转，然后把四个人打赢。就有点像是你在看动作片的时候，他反转，然后那个戏就拉回来，然后哇，好爽啊，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样子你就喜欢他，就是看他们接下来又要干什么。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有点喜剧的那个感觉，因为他们。这就是一种娱乐啦，所以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啊，像前一阵子有那个手什么手套，就是有一个人戴上手套，然后会变成一条蛇，然后 啊 没有，他那个是假的，但是那个袜子上面就画一个那个蛇的眼睛这样，然后这边就是那个说这是蛇这样，然后就要攻击你，他就在做这个动作，结果旁边的对手做什么你知道吗？拿出一只笛子。然后开始吹奏，然后吹奏以后，然后那个笛子那个时候那只手就开始啊，怎么不听话、啊？要反思自己啊，怎么办？然后自己在那边演这样。 所以你是知道为什么很多职业摔角界的选手啊，就是后来可以跨到那个好莱坞去？这其实就是演那个演 员训练，其实它是一种， 他们其实都在表演，他们都在表演啊，对啊， 对啊，还蛮好笑的。 而且我不是我在讲，他们有些人的表演其实比那个什么娘家的人还会演哦、喔。不是我在讲了，他们对于镜头的掌握的那个敏锐度很高。 欸、现在有哪些除了巨石强森以外，有哪些是？摔角界出来的演员啊， John Cena 有演啊，但 John Cena 对 John Cena 也有演过什么路，好像是海陆什么的，就是但是是很 B 啊 ，B 级片。 哦，你说什么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 那 個，但是 在， 但是他就是 好莱坞电影台， 对，但他一直都不就是没有办法很红。这个就是他们一直很想要 copy 那个 The Rock 的那个，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Triple H 也有啊 ，Triple H 也有演啊，就是好像，但是他都是演坏人。所以波 H 好像在有演那个那叫什么、啊？威斯利史奈普演的那个吸血鬼的那个电影，就是 哦，你说 Blade 的第三集，他在里面演就是演一个反派这样。 哦，讲到 Blade， 真的是 最近真的比较有起来的应该是 Bautista 那个星际义工队。 对， 星际义工队里面有一个壮汉啊，那他当时 Bautista 就当时就是我讲那个什么，在我在看摔角的时候。他是欺负那个 Benoit 里面的其中一个坏人 哦，是哦， 对 ，Benoit 当时好像只有到他胸口而已，可是他打一、那個。 因为 Bautista 最近也演蛮多的啊，恶魔四伏嘛。 哦，对，恶魔四伏也有 七，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对,、 啊 對，没有什么，就是几乎 那里面没讲什么话、啊， 不太亮眼呐、啊，对。 可是我觉得他一出来就马上就知道说是他。 啊、那他本来就他们会有机会去电影院，其实还不就是因为他进入电影界，其实也是因为他们那个什么本身有明星气啊，对啊， 对啦，没错。 Bautista 算是Bautista 算也算东方人之光，他是菲律宾人呢、欸， 他是菲律宾跟美国混血啊， 对啊，对啊， 希腊跟菲律宾混血，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他算黄种人啊，对，半个黄种。Okay.至少跟基努里维是跟基努里维是同样的那个状态，对啊， 哎呀，好笑啊， 嗯，真的，好吧，既然好，最后既然我一直在放那个《卧虎藏龙》，我们在聊《卧虎藏龙》， 好啊， 你看过《卧虎藏龙》第一集了吧？ 当然 啊， 这这么经典的东西， 那你看过第二集吗？ 当然没有啊，因为我知对，这个就是做功课的很重要的地方。 好现在就换你当主持人来问我这个东西。 没有啊，因为当初卧虎藏龙李安导的嘛，那他的那个武术指导是袁和平啊。 嗯， 啊，袁和平这个人他，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一直很想要主导一些电影的事情，所以他后来又导了那个叫什么《苏乞儿》嘛。 其实袁和平在。哦、其实袁和平的那个什么电影资历其实是比李安还高了， 他久对，因为他都是 李安还没有开始拍电影之前，他就已经在导电影了，就是只是都是一些 B 的片、 欸、 是都是一些很 B 的片啊。 因为他、 啊、 不是吧？因为他都是在武术指导这块啊，就是 没有没有，他因为香港很多，香港有一阵子他们是所有人都会几乎什么都做。 啊、 对、 哦這個， 所以武术指导、 這個、那是香港的演艺的生态， 对对对，所以武术指导他那个哇，就是很电影很多那个，所以就跳过去，然后武术指导就当导演了。但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香港才有啦，美国也会发生啊。 对啊，没错、 啊 啊， 像你看史蒂文·斯皮伯的那个什么，可能这一部片他当导演，下一部电影可能是他的编剧跳去当导演啊。 哎呀、啊， 对，或者是某个摄影师跳去当导演，然后当然不一定每一个成绩都很好。你看那个诺兰的摄影师拍的那部电影就不好啊。对啊，对对对，但是就是这种事情不是没有的啦。对，就是大家都就是每一个 对啊，所以当初我知道说、嗯、袁和平要导《卧虎藏龙》续集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不怎么看好啦，因为苏乞儿前车之鉴嘛。然后他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他自己做武术指导、嗯、导出来的电影，不是他自己导，就是他去做武术指导。 我很喜欢袁和平他的那个 爱。 打架，他设计的打架，因为他的打架很漂亮，对， 很漂亮啊。就是他對對對像《黑客任务》里面，你还记得有一个、嗯、有个东方人， 嗯嗯，你说塞尔沃夫那个，你说那个 常威，不是 常威 啦，常威的另外一个 谁？ 就是戴黑墨镜的，有另外一个、啊、在《黑客任务2》出来之后有出一套， 嗯， 电玩。 哦，你说那个 Inter 那个什么 Inter the Matrix 那一部？ 对对对，然后叫 Ghost 吧，在电影里面角色叫 Ghost。 哦，他就只有一下下而已、啊。对、 嗯，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重装上阵，重装就是第二集的时候也有出现了。 有啊，他的、嗯、 他的打架的套路在电玩里面，或是在什么，他根本就是卧虎藏龙的套路啊。 哦， 对，然后包括你说的常威，就是在那个筷子的桌上打架，那个也是卧虎藏龙的影子啊。 嗯， 对 对， 很漂亮。所以其实他比如说骇客任务，然后卧虎藏龙、嗯，然后骇客任务二三，然后追杀比尔。 嗯嗯嗯。 然后甚至是那个什么，周星驰的那个、啊、功夫嘛， 哎， 霍元甲这些东西都是他去设计的、啊。 对对对。 但是他、嗯、导电影就是有问题嘛，就是你像你看舒淇了就知道啦，就是剧情不连贯就算了。 其实我觉得他的情况就有点像麦克贝。 对啊， 麦克贝有人管住他的话，就是会是一部就是哇动作场面很精彩的一个剧情，剧情片， 他管不住自己。 对，但是当他没有好的制片去管他的时候， 嗯， 就会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对，然后， 嗯， 袁和平的情况就是他自己做主的时候，就是他就会有失准的问题了。 是啊， 不过我觉得啦，第二集《卧虎藏龙二》啊， 对，他只有跳下去做吗？ 他其实有很努力的在做，我其实觉得他有很认真，哦、 他 有用， 他 有从他的他角度想要去搞一些东西， uh-huh、 他有讲，然后那个剧本其实也有认真在写，但那问题就是写剧本的不是 是一个美国人，就是个外国人 啊、 他拼了命的想要了解什么是武侠， 嗯哼， 然后他从他的世界去切，你知道，就是他说。就他只是会从他的生活，他平常看的电影的那个类型去想说，那武侠片是什么？然后他的解读啊、嗯，其实是把西部片套到武侠片里面。 嗯哼。 然后，所以那个故事里面，那个故事的内容其实就是，哦，那个清明有人要来抢清明剑，然后那个剑在铁贝勒府里面，然后那个铁贝勒的儿子。不肯撤离、 嗯， 所以他就是意思是说，大家一定会来会来打这个地方，然后对会来打这个地方、嗯，所以那个什么，他们要守住这里， 是， 然后所以那个什么，甄子丹演的那个角色孟思昭就是要带几个人进去保护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其实这个故事逻辑就是跟跟西部片很像，豪勇七角龙有没有？七个人，然后 豪情 好。不是豪情四兄弟啊， 不是啊，那个叫什么豪情？荒野大镖客， 荒野大镖客， 对 对, 對， 那个豪勇七蛟龙七五。 等一下，这边有人在问说，诺兰摄影师拍哪部、嗯？ 我忘记叫什么，全面什么东西、啊？ 全面进化吧， 全面进化。然后那个 强尼戴普那一部， 强尼戴普演的、 啊。对对对，啊，有回答到了， 有回答到。 OK， 啊，刚刚讲什么？ 然后，所以他放了一个西部片的套路进去。但是如果弄得好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很多武侠片其实也真的有这个东西，可是他就是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在他一些小美感上面都没有处理好，然后结果每次的小失分到最后就变成大失败。 嗯， 对，就是有几个画面就是我好像有要到，可是就是有几个地方就扣30分，结果到最后就变成一部那种很不怎么样的片。 你说 对， 嗯 嗯， 你说卧虎藏龙二， 卧虎藏龙二，卧虎藏龙。 对 对，然后 对啊、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样子，就是同样的问题出现在舒淇儿啊，就是你讲话讲一半嘛，嗯、然后一个，因为我看得出来他的故事都是分段的， 嗯， 对，而且很明显的分段，所以其实他切的东西太硬，然后不连贯就算了，嗯、然后而且他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没有去做合理的解释啊， 嗯嗯，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回来，就是回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就是放了很多卧虎藏龙一的那个画面，就一边看一边看，就是一边在想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就 其实还有，其实打斗一跟二差很多。二的打斗，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打不好了。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卧虎藏龙的精神不在于打斗这件事情啊。 哦，但是 对，然后就把完完全全把它失去掉这个意思、啊。 你那个啥，你如果卧虎藏龙一 不把打斗看进去，那那个什么，你其实也那个什么也看得不够深，我自己觉得。 对，我知道，我意思是说，打斗当然是、嗯、当然是这部电影的卖点跟他的那个，就是他就是想要做一个打斗戏啊，但是他想要去探讨的东西并不是。嗯，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追求我是武侠第一这样子的感觉吧。 嗯， 对啊。 其实第二集讲的是真雄这件事情，就是那个什么拿到清明剑就可以成为武林至尊。然后 对啊，就 对 这 边他 是 在讲这件事情，然后 就是很明显的美国的感觉啊。 但是没有，武侠片里面也有这种东西啦。但是我觉得他如果处理他的一些情绪，如果处理得好，那个东西未尝不是一个可以讲的东西，因为最后其实有一点点那个味道，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他就是做的没有很好，就做到一半了、欸。里面有一场戏就是坏人，他们这一次制造了一个超级大魔王、欸、就是要攻击他们，就是要攻击他们，要称霸武林，要抢金明剑这样子。 听你讲一个根本就是美国电影啊。 对，然后孟思昭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最后要跟他打，他就是让继承李慕白的那个什么的清明剑，然后就跟他打。 对， 然后反正两个人打到那个什么两个人武器后来都被击到脱手，然后那个大魔王他手中的那把刀啊，其实也算是神兵，你知道吗？就是也吊上，就是都浮到空中，然后清明剑也掉到空中，然后他的那个大魔王就是在空中的时候，他奋力的就是要两个人好像都要去抢清明剑， 嗯哼， 然后那个大魔王就是很努力的，就是去抢到了，他抢到了，对他拿到的那一瞬间感觉好像是要赢了、嗯，但是那个什么孟思昭。放弃拿清明剑，就是去拿旁边那把刀，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就那个魔王就是露了破绽，所以就是输了。对，其实他最后，然后他最后讲了一句话，就是最他其实讲的那个故事，他讲的那句台词类似就是说，我们看不破这件事情啊，就是你放掉剑，你才可以那个什么，你才可以赢，但是你就是看不破，你就是硬要去拿那把剑。对，其实有点，他其实有点在讲这件事情。你在求那个名，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求这个名的时候，你才是赢的、嗯。但是你就是看不破，就是他最后输就是输，他就是感慨，魔王最后感慨了，就是我输在，我到最后既然那个什么，我只是我看不破，我其实看得太浅，对我只看到外面的那个东西这样。他其实是在讲这件事，但没有不是没有意思啊，只是。这个就是啊，太明显了，我很容易就看出来，所以这就没有那个韵味。因为武侠片好看是在好看是在有这种韵味，你感觉 对啊对啊， 你感觉出来，你要哦，有那种感觉。像我在看那种我在看《银翼杀手》的时候，如果他把嘴巴把它讲出来，那个这个就不好看了。 哦，对，这倒是 对。《银翼杀手》那种是我自己去感觉出来，我才觉得哇靠，怎么会这么惨？ 这叫做 对，不是说我现在对，不是我在那边讲说我现在好惨、啊，然后这部电影就不好看了、啊。 对， 然后可能也是，我觉得可能也跟 Netflix 就是 Netflix 出钱做的关系有关。这、uh-huh. 一部电影的格局很小啊，它就很明显的就是电视电影， uh-huh. 很多东西就是它做不满、啊。 OK， 所以要做好做满。 嗯，真的啊，你直接像。现在看《卧虎藏龙一》的那个竹林的那个轻功， 哦， 打很久哎、欸，他那个东西是，就是他在为了要描述那件事情，然后就是花了很多功夫在弄，然后可是那种东西，那种轻功的那种飘逸的那种感觉， 嗯哼， 那就是我们以前看武侠片小说的时候，我心中想象的那个画面、嗯，而且我真的觉得目前为止，我真的就只有看到李安有做到，因为徐克的东西太花，徐克的东西太花俏。 欸、其实后来我看像是那个狄仁杰那个陈国富吗、嗯？ 不是，哎、欸，应该不是陈国富啊，是那个谁啊？ 是徐克吗？ 不是徐克，对，陈国富是你讲哦，对，你是狄仁杰啊。但是狄仁杰的东西就是 啊， 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徐克他的武侠的原因呢、啊。不是说他是他的武侠是另外一种。 嗯，你是说徐克吗？ 徐克是徐克，对。东方不败嘛、 哦， 然后《笑傲江湖》啊， 嗯 哼， 对，徐克的武侠世界跟李安的武侠世界就是不太一样， 不一样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徐克他，嗯，他后期越拍越好、嗯，其实我觉得 徐克他电影啊，你要说他是武侠，还不如他是说他是奇幻， 啊，对，这倒是 真的，他的电影其实是一种是奇幻电影，然后武侠只是里面的。嗯 人的其中的一个身法而已。 我觉得是他的讲故事的工具啦。 对，是他就武 对啊， 武功这件事情在里面只在他的那个脑袋里面只是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有怪物啊，有神啊，会飞来飞去啊，对啊，對，但是就是他的东西是太是神仙，是就是那种比较哦，就是比较高非高 天马行空一点， 对，天马行空的故事。但是李安的故事，我真的觉得啊，李安不去拍金庸真的很可惜。我真的觉得 是这样子吗？ 因为王杜鲁的小说其实没有，反而没有李安的那个讲的那么东西那么的那个细密。王杜鲁的东西很，我看过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其实很平铺直述。对，可是金庸的小说是他会讲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今天才在我再重新看了一下，就是什么出了招的时候，他内心本来也可以躲过，可是内心就是觉得这样子如果会可能会伤到后面的人，所以他就这个什么头一偏，然后怎么就是其实可能几秒的过招里面，他其实写了大概两三页。对，那个什么李安他那个什么李安他那个脑袋里面，李安其实是一个那个肚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他是一个很不干脆的人、啊、他不讲话，可是脑袋里面千言万语，你知道吗？就是他会呈现那种气出来，就是这个，即使是在他最近的前一，就是比方说美国人的电影，像《断背山》里面也是一样，他不讲话，可是不讲话里面就是有很多事情，他那个气氛就弄出来。对，就是 对，这个是一个他很会经营那种 不讲话，然后那个什么千言万语的感觉，像他看，像他拍那个什么。那部那个间谍那部电影啊，就是那个什么 啊、哦，那个色戒， 色戒也是一样啊。對對對，他对于那个女生，对于那个男生，他爱他， 哦、太棒了。 然后他怨他，对不 對， 对？就是那个各种五味杂陈的感情。 就是、在最后面，就是要处决那部分哦，那个真的是看不掉眼泪、 啊。像他那个什么、 啊， 把那个戒指给他，然后他就叫他走，就是其实是哇，而且他有让观众感受到， 对， 他对他又爱， 就是他的那个挣扎的， 对，然后他又舍不得他。对，然后他为什么最后那个，就反正就是李安很善于经营这种多重的感情。那这种东西在那个武侠里面啊，就他去，因为金庸里面的角色其实很多感情都很复杂，所以如果李安来讲，真的是很特别，就可以。尤其是李安经营那个打架，我就是在讲说他们打架里面，就是他们打架是边打边讲话。 就其实觉得打架这部分，对啊， 而且他其实是有融入这些，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招嘛， 对， 像李慕白好像轻功很好，太极他可以四两拨千斤，对吧？然后玉秋龙学到他的东西了，所以他可以轻功上去。可是余秀莲他不会轻功， 啊、哈， 他故事里面都没讲，可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这个样子的人。 就 为什么？因为余秀莲是一个守妇道的人，他被那个规则给束缚住了，所以他没有办法飘上去。然后玉秋龙是一个一直想要逃脱礼教的人，所以他轻功很好，他一直想要逃走。 嗯嗯， 然后余秀莲就一直把他拉下来，有没有？ 嗯， 就是又靠着，当然那个什么，除了这一层那个生意以外，还有你的故事内容，就是他的经验比玉秀龙丰富，所以他可以缠斗，就一直把他打、一直把他拖下来，一直把他拖下来。对，然后后来像闭眼狐狸打架都很非常的狠辣，然后他跟人家在打架的时候， 啊、 哇，一边打架还一边讲话，然后 这个 都是。袁和平的东西里面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因为他没有想那么多啊。 但是我相信他们拍片的时候，一定是李安跟袁和平说他想要怎么做，然后李安 对啊，对啊， 袁和平才去设计出这一套动作出来。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当袁和平在做这套东西的时候，李安会跟他讲说我还想要怎么样，然后他就是为他帮他做成这种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期待说。就是 没有，所以我就说我写那篇文，就是说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去看《卧虎藏龙》？ 嗯， 因为我想念李安啊，我好想念李安的，就是他的武侠世界。可是他就只拍了那么一部而已，而且以后他的每，因为他不重复他自己嘛，他每一部电影的类型都不一样，所以你再也看不到他回来拍武侠片。可是我好怀念他那种飘飘的那种武侠，就是哇，内力悠长，因为。我真的到目前为止看轻功有没有，真的就只有这部电影的轻功是我脑袋里面的那个哇金庸 的想象的话、 就是、看金庸里面说哦什么张无忌那个什么真气一提然后一中然后就踩过去啊那个什么然后很飘逸、啊、不见其那什么不见其酷但见其美有没有， 因为那个徐克的电影很喜欢切镜头，或者是用那种破水平的、嗯、或者广角啊什么去展现说他很厉害。然后你看来、啊嗯、就他有点像是麦克贝的那种经营方法，就是眼花缭乱。 对。对， 好像很厉害，可是可能 画面里面会塞很多东西。 对，可是打完了以后，你有时候你还有点搞不清楚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李安他那时候是老老实实的，要让你看说他飘在那边打，然后踩过去这样。虽然有些人觉得说哇那很假，可是其实我脑袋里面的那个就是这样子，我脑袋里面的轻松就是这样轻飘飘的、啊，不要换画面，长镜头啊，他就是这样子一个那个重月，然后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很飘逸，像一只鸟一样这样子， 不错。 对啊，这个是我目前真的就那一部看过，因为在以前的电影，像是那个胡金铨的作品，是他们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真， 嗯哼， 所以他只好一定要切镜头。对，他徐克是继承了他这一点，他是因为徐克真的是学到胡金铨的那个东西，那他把它发挥的更利落。如果你可以、有机会，你可以去看胡金铨的那个《侠女》。胡金铨在六七零年代的时候，那个剪接已经比好莱坞还厉害了，好可怕！就是那时候好莱坞还没有在用那种那个过两秒就跳一个卡的那种剪法，你知道吗？ 台湾的 武侠片已经在玩这个。 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好像电影整体来说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啊。 嗯，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依照我的解读，可能是因为以前那个底片比较贵，所以他们不想要就是剪太多。 不是，胡金铨当时的情况是他缺乏武指、 uh-huh. 他没有很强大的武指，因为当年香港有很强大的武指，就是他们可以表演一整套的戏。 对， 然后那个有点像舞台剧，表演一套像马戏团的那个打打打打打，然后镜头摇摇摇摇摇，从这边拉过来那边，大概可能。一眼就一打就打一分钟，然后镜头都没有切。 Uh-huh. 当时是会这样子，就是他推，然后摄影师他会配合推推 run focus， 然后再拉开来，然后打，可能打一分钟这样。对，可是因为那个、uh-huh. 胡金铨到台湾的时候，他没有那个资源，就是他没有很厉害的人，所以他用剪的， 他只能用剪的。 对，他是剪，他可能出，所以可是他就是发挥出他那个剪接的功力，你知道吗？他会拍一些那种很蒙太奇的东西。什么脚在他脚在那个草上走，然后头的那个特写走，然后亮一刀，然后闪一下，然后转，他会用那种剪接来叙事。可是那个很厉害哦，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到继承到现在就是神鬼认证的剪接方法。 对 对，神鬼认证那一种是已经到极致了，就是他讯息都非常明确，可是抓住你那个什么、嗯、看清楚，立刻就走了。所以你感觉到那个感觉，然后你还意犹未尽的说，事情已经结束了，对 对啦。其实我觉得这是个电影很迷人的地方啊，就是用影像来说故事这件事情，是要找到自己的味啊， 嗯嗯，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挑电影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有需要去学习的事情啊，而不是说啊今天啊对对，今天我心血来潮想看电影。 就是， 然后就是同学说，哎、欸，好像这部电影还不错，我就去看。 嗯， 对啊， 看电影哦，我就是觉得看电影这件事情是，但是因为要看你在看电影的时候的心态是什么，真的是这样子啊。像我有跟我朋友讲说，如果你要叫我把妹，然后带着女朋友，就是想要追的女生，然后去看电影，一定失败。 对，一定啊， 因为我坐在电影院，我就很认真在看电影。对，完全目标绝对不会在那个女生身上啊。对啊， 没错， 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啊。这就是喜欢看电影的人跟把电影当成是一个那个社交活动的人的不一样啊。对啊，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 OK， 好啦，一讲就讲到 对啊，讲到还蛮好玩的啦。对啊，说真的，就是其实电影你要聊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啊。 对啊，我们应该还算是有重点吧？ 啊，觉得还不错，没关系啊，反正今天只是试播嘛，对不对？ 试播，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过因为我跟你讲，实况其实就跟广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实况其实比较松散，对，打电动的更松散， 真的吗？ 真的，打电动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是看他这样走，然后死掉了，再重来一次，死掉了再重来一次，对。对啊， 这跟那个台湾 number one 那个一样吗？ 对啊，台湾 number one 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觉得实况就是一个这个新时代的一个的媒体形式。 然后这个媒体形式变得比较松散，比较家常， 嗯， 然后比较不需要修边幅，可是很多老一辈人受不了，对，因为这样这对他们来说花掉太多时间，对， 不会啊，就是反正就是放着嘛，嗯、听声音，然后半瓶醋、 啊，因为有的时候好好。因为啊，对，这就是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广播有用的地方。广播有的时候你要的是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 啊，真的 真的。 我以前也是一样啊，就读书的时候就是想要有一个小收音机， 就有一个人跟你聊啊，有一个人跟你聊这样。所以我特别还蛮特别喜欢那种会讲话的，我特别不喜欢放音乐、 啊。真的吗？你以前 你要放音乐，那我为什么不自己放音乐就好了？为什么要听你放啊？ 所以你以前都是听谁的节目啊？广播？ 以前哦，广播。就跟哦，讲到这个，其实因为一直都很多在聊电影的广播节目。我以前有一个叫做王介安的那个主持人 哦，王介安是我 中 堂姐的先生， 哦、真的吗？哦， 对， 我国二的时候是非常喜欢听他的那个节目。 你说那个星河夜雨吗？ 对，星河夜雨，对， 嗯。 不过他最近好像也没做啦、 啊那 個、他最近好像在教书， 在教书啊，在学学文创嘛。 对， 啊，因为我吃年夜饭的时候都会跟他吃啊。 哦，对啊，你看他还有出书，我要去买哎。不过就是讲电影音乐的、啊，不过写的不太好。 不错啊，不错啊， 就不是 没有啦。其实他 简单的说，不是很有系统啊。对，但是 他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 我觉得不是学就是学院派的，他是他的经验累积而成的一个。 对，他就是喜欢看电影的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就是把电影这个主题来当成他的那个，但是。因为那个时代那种这种类型也不多，所以他当时是独大。 对对 对, 对， 所以最近后来就是他没有弄了以后才有那个男主位接替这个东西了。那我自己也曾经试着要做过一阵子，只是我没有办法持久，因为没有赚钱，对，没有办法生活。 你是说广播这件事情？ 对，就是我就是广播，然后讲电影这件事情。 好好好， 对对对， 那现在可以继续做啊，像这样，像今天这样子啊， 可以啊，因为这一直，因为我可能就还介绍音乐或者什么的嘛，但是对对对， 不错啊， 对，这是个可以试试 看的一个，那我们就那个呼吁大家那个尽情锁定半瓶醋新作品， 没有啊，你可以跟木迷合作，我跟你讲，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那个、 啊， 这种东西要有跟人家聊才可以聊 的。那我们就在这里呼吁那个现在八个人观看的人，然后、 哦、八个观看的，下一次换谁这样子？ 对啊， 对啊，因为聊这个不错嘛，又不是并不会说是一个，我觉得你们应该不算是会有压力吧？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压力啊， 对啊， 一开始会有压力的，只是实际上没有 没有，基本上我应该要做好主持人工作，但我没有。 不会，不要这样讲，对对对。 All right， 好啦，好，总而言之，今天很感谢叉叉 Y， 谢谢谢谢 慕名影评的叉叉 Y， 跟我聊了，我们聊多久？两个钟头， 两个小时， 两个钟头，对。然后希望有娱乐到八位观众。对对对，然后如果有人想要就是对这个东西对这个。实况就是想要参加这个实况进来跟我聊的话，对，也可以来找我。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有一支麦克风就好。 其实可以多方， 可以啊，可以啊，这本来就是 Skype 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对，对，所以你可以好，我觉得每个礼拜四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啊。 哎， 我们可以 那就尽情锁定半瓶醋实况台， 半瓶醋实况台电影夜话， 电影 尽情锁定半瓶醋实况台。电影， 你现在学王继安吗？ 我好像就是从就说实在，我好像就真的是被他启蒙，我是先从他的开始听， 真的吗？那你要我帮他那个，就是给你个签名照嘛，给半瓶醋这样， 半瓶醋的签名照，可以跟他拍照吗？ 哦，好啊，随便 啊。我记得当年哦，我还记得中广流行网当年就是先有那个什么哦，先李济准的十二点感性时间，我那时候因为晚上都睡不着 啊， 感性时间 凌晨一点再是王 凌晨不是凌晨一点不是王杰安，凌晨一点是那个谁午夜情深是李济的，是那个尤克里林的李济、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然后接下来才是王杰安、星河夜雨两点到四点， 对啊 对 啊， 四点之 后 我还醒着哎、欸， 后来就是那个没有啊，因为我通常听到一半都睡着， 我没有，我有时候真的睡不着，然后就一直听。 然后我记得 听到六点还有一个很那个什么声音很奶的女生，对，你叫什么 名字？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后来就是十二点就是那个什么 就一群疯子啊。嗯，就是现在还有吧，那豆子啊， 豆子， 对啊。 哦，其实我特别提一个那个好了，就是我后来就开始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电台刚草创的时候。 哦， 然后飞碟电台草创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深夜的时候，其实有很特别的节目可以听。然后我那时候印象比较深刻，我特别喜欢的是一个叫《夜夜夜狂》的节目。三点，我记得是两点到四点，还是三点到五点，忘记了。 嗯， 然后呢，它的特色就是它不按理排出牌的，对， 就是你说节目没有规划的， 它就是走无厘头的路线啊。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有我当时听的，就是它可能跑找特派员，然后到那个夜店去， 啊、 到夜店去，然后夜店、然后 call in 回来 ，call in 回来。就是从夜、对不起 哦你说 从夜店 call in 回来，然后聊一下，然后看现在大家外面在干什么， 还蛮酷的。 然后他就真的有点天马行空，什么都聊啊。然后或者是叫人家 call in 进来 ，call in 进来，然后一进来就把他电话挂掉。 那我们可以就是一个特派员，然后到到微秀，然后请他访问那个 请他看电影，然后他一边看电影说我现在在里面，然后那个主角杀掉什么人。 那我觉得他应该会先被那个观众围殴吧， 对，会被揍干什么。 OK， 那我们下一次来谈谈那个看电影最讨厌的事情好了。 好啊，你可以，那个这是一个不错的 idea。 我觉得在下礼拜四之前大家可以募集一下有什么点子可以一起聊。 好啊，没问题啊。 Alright， 好啦，那今天很谢谢大家的收看。对， 突然变十个人了， 变十个人了吗？还是太少了？你看看人家那个谁，我们的那个牧民里面的那个什么，得到了其中一位影评人啊，超立方就是非常红啊，对啊， 超立方他有在用直播吗？ 他有啊，对啊， 他 有在用直播，不过他好像没有常常用直播了， 不常啦， 對 就是 对 啊，还是做影片为主。那现在这个就交给半民 出了。哦，这个。我年纪老了，这个速度其实不会像他那么快。对， 没有没有，我是说实况实况实况，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常态的动常态的活动啊。 我觉得聊一起聊其实是有个不错的点子啊。对啊， 真的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成本啊，对不对？ 那下次我们可以冠名赞助一下吗？ 冠名赞助可以啊。好啊，我们就是比如说来参加某个活动啊，然后这里面要送给谁啊，然后谁在留言板留言什么的。 我是说这个 YouTube 的台。 哦、可以啊，你要赞助我们什么？ 没有要赞助啊，我说可不可以就是让我们的 logo 露出这样？ 哦、这有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差吗？对啊，反正目前都不用钱了、啊，对不对？ 对，大家都是那个、 okay. ，不会，你可以帮我设计那个 logo， OK？ 你说半瓶醋的 logo， 你可以不你对啊，设计半瓶醋的 logo 或者这个什么节目的 就一个酱油罐里面没有就一半的醋这样， 对啊，或者是节目里面的那个的话的字体什么的，对啊，这其实是一个。美编啊，你看你跟那个 XXY 很厉害啊，叉叉 Y 看起来很漂亮，很文青嘛，对 啊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對對對對，谢谢谢谢。 好啦，总而言之，如果那个什么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应该下个礼拜还会开吧？如果 没问题， 如果我们有恒心的话，对，对，因为这个最难的就是持久。好啦， 那下礼拜请锁定十点钟， 十点钟，好啦，应该是十点钟，因为我们今天9:30就开始了。 对, 對啊。Okay. 那要不然就9:30嘛， 9:30也不是不行啊，看情况 啊。所以我们的节目都很随性，对不对？ 对，很随性啊，对啊。大家只要订阅就好，关注我们的那个什么粉专也都会讲这样。 好，没问题。 OK， 好啦，感谢今天XXY的参与， 谢谢谢谢 okay, 谢谢醋哥。 好啦，拜拜哦， 拜拜。